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出中国共产党对全球构成重大威胁的言论。发言人赵立坚说，美国个别政客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当作异教徒，妄图搞意识形态十字军东征，用心险恶。只要中国坚持走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道路，只要不走美国设计的道路，就被视为眼中钉，逢中必反。赵立坚正告这些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人的普遍信仰。任何人都无法对中国共产党受到中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的现实视而不见。任何改变甚至压制中国的企图都不会得逞，注定失败。天气方面，广东地区天气酷热，下午本港各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华中，预料该高空扰动会在明日稍后抵达华南沿岸。在下午四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逐渐增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初时有大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系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86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128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3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9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4.5跌3.5，阿里巴巴269.2升4.8，美团点评257.6跌8.2，小米集团18.12跌3.2，京东集团298跌1，信宇光学科技119跌6，瑞星科技49.1跌3.9，盈富基金26.16跌2仙，友邦保险77.9跌6.5，香港交易所375跌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57，瑞士法郎8.525，澳元5.551，加元5.863，新西兰元5.062，欧元9.1648。每百日元对港元7.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198。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6点，升311点。港金现价报17810跌18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5.77美元，卖出192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接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提翻大家啲特别嘅交通安排啦，港珠澳大桥啦，因为有强风措施，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喺新蒲岗嘅三竹街，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日傍晚嘅6点，沿住大友街去星河名居方向，长度超过10米嘅车辆系禁止左转入三竹街。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城门隧道落车与景新城去屯门。最后呢，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嘅6:46，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早瞓唔到， 朋友，你有冇试过失眠啊？ 大家好，我是苏轼。工作忙加上压力大，有时我都会在清晨3-4的时候醒咗瞓唔翻嘅。这个时候我就会在网上翻听翻一些旧歌啦，睇翻啲新闻或者资讯性嘅节目，除咗可以轻松下，又可以吸收新知识。 嚟紧嘅日子，每个星期日嘅深夜，香港电台第一台 都会带你进入一个失眠嘅时空。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97年嗰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过度嘅强调自由咧，就系一个自私嘅表现。 我哋都要系开始咧，系去适应一个新嘅常态。 我哋每一个人做好我哋应该做嘅嘢，啊，呢个系我哋香港人嘅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欢迎收听8月25日星期二的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刚才呢是卫生防护中心就公布呢是本港新增19宗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个案的。咁见到近期呢那个嘅确诊数字呢是稍有缓和的迹象啦。今日下昼呢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呢就讲到话是政府好难等到呢社区是冇晒确诊个案呢先至放宽措施。所以真係公布呢就是由今个星期五开始，咁就系有限度咁放宽一啲嘅防疫措施，为期系7日嘅。咁包括系有啲咩咧？就系食肆嘅堂食时间放宽至到夜晚9点啦。另外一啲嘅处所咧可以重新开放，包括咧系戏院、美容院，同埋一啲系户外嘅运动场所，包括系一啲冇身体接触嘅一啲运动嘅场所咧，就可以有限度咁重开啦。咁而另外咧，口罩令方面都有嘅放宽，包括咧就喺郊野公园或者系做户外运动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做运动的原因来做一个不戴口罩的辩解的理由。陈肇始都讲到话，其实是放宽这个晚市的堂食时间，是因为看到 有些市民的需要，包括一些市民可能要做夜更要出去吃饭，不过都是要控制个食肆开放时间来到缩短市民除低口罩的时间的。但是这些处所譬如是食肆放宽，以至到一些处所开放，仍然要遵守就是一贯以来的一些防疫措施，包括食肆就继续 續是每台限坐兩個人。另外呢都是有一些的業界的措施呢就希望是做得更加好。同埋呢就是譬如戲院呢就不能夠進食啊要分開坐啊美容院呢也都大部分時間呢需要佩戴口罩。至于点解户外可以唔戴口罩做运动呢咁陈肇始就话咧，因为系见到因为口罩令啦，有啲人咧就系停咗做运动，认为情况唔理想，所以咧就俾翻大家咧做户外运动嘅时候咧唔戴口罩。好啦，各位唔知大家对呢啲嘅放宽措施又点样睇咧？觉得而家系咪一个放宽措施嘅时候咧？呢啲嘅处所、呢啲嘅食肆放宽咗呢个情况啦，大家会唔会去咧？有咩可以令大家安心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8月25号朝早9点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社区普及检测计划推出之后，有人不断抹黑，目的是破坏香港同中央的关系。 点解会有一部分嘅人士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都唔參加咧，呢、這個問題應該由自從推出咗呢個計劃，不斷去抹黑呢個計劃，不斷去找藉口叫市民唔好參加呢個計劃嘅所謂專家、醫生同埋一般人嚟對答，只係有一個目的，呢、這個就係政治計算嘅目的，呢、這個就係再揾一件事嚟到去抹黑中央，破壞香港同埋中央關係嘅目的。我諗唔到有另外一個目的。 下午1点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宣布，如果疫情平稳，今个星期五开始放宽食肆堂食至晚上9点，并重开戏院、美容院以及部分户外运动场所。 一方面是平衡翻大家的需要，例如有些可能是翻夜班的，咁佢都系需要系出街食晚饭啊。点解唔去到10点11点咧？就系我哋都要喺个时间上边咧系有所控制。个目标咧就系话去缩短整体嗰个除口罩食饭的一个时间，令到那个风险是可以减低。 贸发局宣布，早前宣布延期的书展将会在今年12月16日至22日举行，并会在开幕之前一星期作最后评估和决定。4点半，本港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6宗是本地个案，当中有8宗未知源头。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洪少贤。 虽然口琴不算是主流乐器，但它轻巧易学，加上独特的音色，仍然吸引到音乐爱好者最深钻研，将口琴音乐玩到出神入化。 深夜1点半 ,FM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呼吸音乐。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就倾紧政府是星期五开始会放宽部分的防疫措施，包括食肆的堂食时间可以去到九点，戏院、美容院和部分的户外运动场所可以重新开放，以及在郊野公园或者是做户外运动的时候可以不用戴口罩。大家点睇呢？欢迎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就请嚟飲食界的立法会议员张宇仁。张宇仁你好。 你好啊， 系对于今次政府话星期五开始可以放宽食肆嘅堂食时间，去到晚上9点，业界代表点样睇咧？ 嗱，就当然去到九点，我就唔想成日讲话有好过冇。咁但其实成日饮食业，我哋呢几个礼拜都见过唔同嘅官员啊。寻日我哋成个大业界都去见咗政务司司长，就讲俾佢听我哋啲困难。咁其實業界已經唔止一次，係多次同政府講咧。如果佢能夠俾到我哋4个人一張台，由朝頭早做到夜晚12点咧，包括我哋嗰3个表列行業，即係卡拉 OK、夜總會同埋酒吧，能夠俾到佢哋12个鐘頭營業。咁當然我哋自己個業界加幾樣嘢，我哋會去做嘅。咁我哋就可以生存到。但係政府到而家咧，都仲係。在我来讲呢，就是即是啲业界根本同我反映，就是即是政府自己又讲一套，但是做了另外一套。而家讲緊要共存。今日我好多业界同我讲，而家政府 加多兩個做多三個鐘，但係啲酒吧啊、卡拉 OK 話點同我共存呢？係咪？我而家都死曬啦，咁冇得共存嘅喎，係咪？咁所以根本而家政府，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話我哋要一個長期鬥爭，業界可以做多啲嘢，增加多啲，即係喺嗰個工序上面做啲好啲嘅 best practice。我哋2003年已經開始公筷啊、撒碗碟啊嗰啲，而家好多都做到。咁問題我哋點樣推廣到去？連我哋啲細嘅茶餐廳，例如撒碗碟，我哋而家都講撒唔到，佢哋而家都可以俾一杯滾水，以往都有做嘅，等大家錄下啲碟。夜晚黑你咪俾我哋做長嘅營業時間，咁你唔好限住人哋個個都係九點鐘要走，我哋最多就限嗰啲人客嚟幫襯。兩個鐘，咁佢哋就要埋單。咁你起碼都多啲時間，可能我哋做多一轉嘅生意，因為你得翻一半，得翻四人喺張台度。咁所以如果真係政府繼續係言行一致嘅，覺得我哋真係啲業界要諗點樣同呢個疫情共存嘅咧，我哋已經講曬俾佢聽，我哋要幾多？我哋唔係話要晚晚坐爆人，我哋只可以去生存。我哋而家講緊你俾到四個人我哋。我哋可以生存到，咁同埋咧，我哋系做多幾樣嘢，包括而家啲電子嘅錢，我都同政府喺度諗緊，但你一定要有個承諾俾我哋，同埋有一個意向俾咗我哋睇。就算第日再嚟第四次，我哋要抗疫要收，你都唔好收到我哋好似今次咁，去到六點鐘得兩個人，嗰啲表列嗰啲又完全唔俾開門。咁呢個咧就係、是、我個業界係冇法子能夠承受到，亦都冇能夠唔能夠生存到。 咁張宇仁，以你所講，即係可能今次政府都未完全係答應曬一啲業界嘅訴求啦。不過睇翻即係要去到平衡翻嗰個防疫需要，同埋令到顧客都安心啊。咁政府都話咧，其實過去嗰兩個禮拜咧，都有同業界你哋去商討一啲嘅加強一啲嘅防疫措施嘅。你頭先又講咗話，即係譬如係撒碗碟啊、公筷等等啦。但可能咧，啲專家就會提議話。啊，會唔會可以加強換氣，或者係分開人手去到處理唔同嘅工作？呢啲方面其實業界做到幾多咧？ 嗱，我話俾你聽啊，啲所謂專家咧，我成日都講好多次噶啦。其實佢哋即係識得幾多咧？係咪有頭到尾大家都講緊呢一個係口沫多力去飛嚟飛去，而家又話要去換氣。OK， 換氣又講個抽風。我哋而家唔喺個醫院度。我哋而家唔系要所有细菌要消咗，所有我呢间唔系医院，同埋咧你去换气嘅问题咧，我成日都讲吓，你我哋嗰个换气系有个标准嘅，就食环署俾咗安排要有嘅。咁而家佢哋要求嗰个换气咧，其实唔系好多嘅，有好多观众都唔知系乜听众。六咧，其實就係話我哋每個鐘頭有六轉六個 air change， 即係每十分鐘咧，我個房嗰、那個廳嗰啲氣要抽曬出去，就換出邊啲新鮮嘅風入嚟。但係出而家三十幾四十度咧，我哋個冷氣啊冚唪要將啲熱去凍翻佢，去到24度甚至22度咧，係使好多錢好多電費，同埋咧係咪真係幫得到你同我講啊？你做咗呢、這個轉數六啲菌你就冇風險，如果做唔到嘅你就好大風險，啲人會去即係喺個有菌嗰啲人就會傳染曬咧。咁其實去到尾都係戴口罩，戴口罩。咁其實喺呢個情形之下，我哋都話我哋會嚴格，所有人客嚟食嘢飲嘢之外，我哋係請佢戴翻個口罩。咁呢個係緊要過，又要去加樣嘢，又話哎呀，我要空氣要轉啊，咁要個抽風啊，咁我覺得呢啲係好多時係吹毛求疵。你叫個專家坐低同我講嘢，佢哋唔夠膽同我講嘢㗎。咁有邊個職業界多過主人咧？係咪先？我攞牌嘅時間，佢哋喺邊咧？你唔好同我淨係講哎呀，我啲空氣要幾時？而家全世界都冇人講空氣有問題。是不是 咁啊，張宇仁啊， 咁因为即系之前都有啲专家嘅研究就发现，即系呢个病毒可能喺空气里面系漂浮一段短嘅时间，咁同埋话淘大花园啲食肆都做得几好啊，好似即系冇一个感染嘅个案出现，咁可能都系因为一啲换气啊呢啲嘅防疫措施做得比较好有关系咁解。 佢即系明俾我睇咯，去晒嗰啲而家有事干发生，有群组发生嘅。然后话俾我知，佢哋嗰个 air change 唔够浓，咁就去做嘢咯，系咪？同埋啲专家有啲专家讲，但我个又咁，即系所谓专家专家咧，系咪？你做啲数 系啊？张宇仁哥，我电话接收可能有少少问题吓， 系 吓系系，请你 我讲一次。我讲个个风险，我觉得你计到风险俾我睇。 Okay. 我咪去聽咯， okay. 你唔好淨係噏個低風險咯。 OK， 咁至於啲人手方面咧，因為其實都有啲建議，就係話會唔會係傳菜同埋呢個係執嘢嘅一啲員工係分成兩組，咁有冇可能做得到咧？ 呢、這個我哋早講咗喺我哋話，我哋可以做五樣嘢去配合，只要政府俾到我哋四個人一張台，朝頭早六點做到夜晚十二點，呢、這個係分流嗰、那個。清洁台面同埋去俾食物，去撒碗碟，去电子收费去限呢、這个啲顾客可以坐两个钟，呢啲我哋冚唪都做得到嘅，唔困难嘅。但系咧，你要我分流，你一定要俾生意我做，唔好而家话啊，俾我两个人，净系做晏昼又叫我去分流，净系卖外卖又叫我分流，分流咩啫？ 咁但係一啲小店可能佢成间铺得嗰楼面可能得好少量嘅员工㗎啫。佢有冇可能真係做到全菜同埋收嘢嘅员工係分两组人，有冇可能呢？ 我有28000个食肆， 嗯， 有16000个坐低，任何人同你讲係100%做到就呃你㗎啫，係咪先？咁但係我哋都有一个去处理，就係话如果你真係得一个人，咁你清洁完张台咪去洗手咯，咪去消毒咯，自己只手就再去捧菜咯，再唔系就戴对手套清洁完去换手套咯。呢啲冚唪我哋都系俾啲小铺系可以去做一个生存，俾佢攞翻四个人，而大家要去配合。最紧要就系你哋市民，如果系支持我哋呢个嘅做法。你见到啲食肆唔做，你咪话喂我唔帮衬你啦。 嗯，嗱，今次政府咧就冇去再去硬性规定食肆要再去加强呢一类，可能你头先所讲，即可能都一啲做到一啲做唔到嘅啲措施啦。咁其实业界会唔会有一啲，譬如系认证啊，或者系一啲推动一啲宣传嘅运动，让啲食客都知道啊边啲嘅食肆系可以做到你头先所讲分人手啊、消毒啊，以至系电子收费啊，呢啲会唔会可以加强？强宣传啊，业界 呢啲梗系可以啦。我同政府讲咗，你唔系净系今次放宽翻俾我有四个座位，你系讲明以后就算个疫情再翻嚟，好似我哋早两个礼拜咁严苛、咁严峻嘅，你要用啲咁严苛嘅手段，你都唔好再用翻两个人，你都系俾翻我哋四个人，等我哋有生存，我就可以帮业界。業界亦都會自律去大家推動，因為要生存就去做曬我哋間屋呢五樣嘢，我哋都肯去做嘅。 係好啊，多謝你啊，張宇仁，多謝你啊。張宇仁咧就係飲食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噶，咁各位啊市民、各位聽眾聽完呢啲嘅情況之後，又覺得點樣咧？會唔會話去多啲去幫襯翻食肆嘅一啲晚市嘅時段咧？以及大家覺得譬如食肆做啲乜嘢先至會令大家更加安心去幫襯咧？電話18723111，有聽眾吳先生喺電話旁邊，吳先生， 係 你好，請講。嗯， 我覺得今次政府咧放鬆得太快啦，特別佢話開翻戲院同埋美容院啦。美容院為例啊，佢嗰個美容師係可佢要戴住口罩啊，但係服務使用者係除咗口罩噶嘛。咁大家都唔知道邊一個係有隱形嗰、那個virus 嘅病毒喺度噶嘛。咁另外你話行山可以喺户外唔使戴口罩，有個豁免咁。但係你好多時行山係一班一班朋友係。谷埋一齊行山嘅，咁我都擔心會有感染到，同埋戲院嚟講咧，你熄咗啲燈嘅時候，邊個唔戴口罩，邊個戴口罩，邊個睇得到啊？係咪啊？咁你咁快脆，即係而家落咗話得幾個單 即係嗰個 virus 嗰個感染嘅人係少咗，咁可唔可以睇多半個月或者幾個禮拜，然之後先落實咧？即係恐防，即係會爆發噶嘛？唔通你爆發之後又再收緊咧？同埋飲食嗰度咧，阿張宇仁咧，佢講嗰啲嘢咧，好即係好過火嘅。即係你政府已經放鬆咗俾你至到九點鐘每台兩個人，同埋放嗰啲新鮮空氣各方便。咁你互相合作嘅啫。如果你張宇仁咁強硬嘅時候，咁爆發咗，係咪張宇仁你去孭鍋啊？可以，因為我覺得張宇仁你唔好執埋一邊啦，睇嘢係即係寬鬆啲去睇咯嚇。 Okay, 希望大家去合作啦。 好啊，多謝曬吳生嘅電話啦。咁睇翻今日咧，阿陳肇始局長個講法咧，其實呢啲嘅譬如戲院啊或者美容院開翻咧，仍然係有一啲嘅防疫措施嘅限制嘅。頭先講戲院唔准飲食啦，咁但係咧美容院方面，如果有啲嘅程序咧唔可以戴口罩嘅話咧，職員咧都係需要有一定嘅裝備，而大部分情況咧，亦都仍然係需要佩戴住個口罩嘅。咁至於點解今次會放寬部分嘅呢啲嘅措施咧？咁啊，陳肇始都講到啦，咁其實唔能夠排除啊，嚟緊個時間咧都要繼續同呢個病毒咧係並存。咁所以咧就係、是、亦都明白咧，就係、是、市民出現咗呢個抗疫疲勞啦，所以就係決定咧喺呢個時候咧放寬一定嘅措施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6宗属于本地感染，另外有20多宗初步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本地个案之中有8宗源头不明。另外，康治梨木树院舍有5人初步确诊，玛加烈医院一名运作助理以及九龙西联网一名非紧急救护车人员亦都初步确诊。政府宣布星期五起恢复晚市堂食至到9点。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欢迎，预料业界整体生意额可以回复至平时6至7成，同今年第一季水平差不多。对于新措施仍然限制食肆每台最多坐2人，黄家和认为对酒楼和婚宴场所等影响较大，但是对小食肆来讲，即使晚市堂食每台限2人堂食，仍然是有不少生意。他呼吁放宽晚间堂食之后，市民和食肆遵守政府的防疫规则。警方和入境处联同广东海警局，在打击跨境贩运人口集团的多次行动之中，拘捕104人，包括集团主脑、14名骨干成员和63名非法入境者，涉嫌安排未获授权进境者前来香港的行前来香港的旅程，以及依靠他人卖淫的收入为生等的罪名。警方说，今次破获的集团在6月开始运作，广东省的接头人会在网上招募有意来港工作的人，每人要交5000至15000元人民币的人蛇费，然后在深夜乘坐快艇从珠海经水路来港，集中在东涌屯门海岸一带上岸，到酒店安顿之后，由集团介绍工作，主要是地盘、回收场和卖淫等的工作。集团亦都会挑选体格强壮的人士进行黑社会活动。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冲击全球旅游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今年头5个月已经造成3200亿美元服务输出方面的经济损失，威胁超过1亿2000万个就业职位。古特雷斯说，旅游业是第3大服务输出行业，全球每10人之中就有1人从事旅游业，为数以亿计民众提供生计，促进经济，同时让民众体验世界各地的文化和自然财富，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但是疫情大流行导致国际旅客人数在今年头5个月内减少1半以上， 形容对富裕国家旅游业造成重大冲击，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加是紧急情况。当中部分国家的旅游业占生产总值两成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逐渐增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初时有大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排到去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是东九龙走廊比较繁忙少少，过海龙尾在温思劳街，靠右边线去尖沙咀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而家出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咧都多车少少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隧道入口范围都系比较多车啲。路面方面咧，港珠澳大桥咧因为有强风措施啊，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最高嘅车速限制咧就降至每小时50公里。咁如果系揸车经过港珠澳大桥嘅时间咧，请留意车速啦。港岛的路面呢，而家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至东山台段交通繁忙嘅。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置油街段就多车。九龙方面呢，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来往都繁忙嘅。东行去油塘方向龙尾排到去彩虹村。九龙塘希福道部分路段仍然是有啲临时工程嘅。希福道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窝打路道至剑桥道一段咧，继续系有啲封路措施咁，经过时间都系要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同埋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10月1号开始，已完成私家车或者轻型货车暂准驾驶期，攞埋正式驾驶执照，就可以申请商用车辆驾驶执照。 我知道，至于唔使通过暂准驾驶期嘅人士，持执照一年后都可以申请啊嘛。 仲有啊，唔止公共小巴、的士同埋公共巴士嘅驾驶执照都要读完职前课程先攞得到。 上运输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一起走过， 我是杨少雄。由70年代开始，基本上在电视台很多岗位我都做过，还有幸识落不少演艺界的朋友。今次有机会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咪，同这一班不同年代的圈中朋友细说他们在这个银色旅途有什么得失，我自己就十分期待了。8月29号起，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同埋江美仪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這個時間就談論政府今天就宣布由星期五開始是放寬部分的防疫措施的。各位市民，星期五開始大家會不會去食肆那裡吃晚市堂食呢？又或者會不會去戲院、美容院呢？或者是 出街是做運動呢？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的。電話旁邊有聽眾麥先生在這裡。麥先生你好。 請 說。 我姓麥的。 是，你好。 我呢就贊成呢飲食界咧爭取去翻四人一台，但係要做一樣嘢，就係要做一個十字型嘅，不論圓台和方台都好，十字型嘅30寸高嘅間開一個十字型，擋住對面，擋住側邊。 即係簡單啲嚟講，要做到每人都有自己一個間隔嘅空間。 係啦，冇錯啦，你其實醫管局嗰啲食堂啊、政府食堂啊，嗰啲一定要咁做。 一定要咁做，因为咧，你八二号咧升到日报影过出嚟咧，佢嗰个新鸿基个地盘咧，人哋即刻做咗呢样嘢，间板咁十字形间开俾啲地盘工友食饭，挡住对面，其实对入职界有好处噶。嗱，你嗰啲人咧去食堂咧就主要见面，想睇下对面笑下咁啊嘛，聚下啫。咁你而家都系最好你唔好倾偈噶啦。咁佢个个都睇完对方嘅表情啊。咁聚一聚舊啊，咁啊都要戴翻口罩嚟傾偈噶啦。咁樣你又對佢嗰個轉幾轉台咧，對個飲食界都有幫助嘅。咁你控制，我唔介意個百分之一百可以坐百分之一百嘅人。最主要佢咧就做一個 U 型嘅防護盾，每一個格食嘢，擋住對面，因為咧最主要咧，你而家傳播咧就係、是、對面咧，你根本好近啊！你而家去大快活、大家樂嗰啲台咧，如果斜對面嗰個咧，我而家都唔夠膽去食噶。佢兩個人我都唔夠膽去食啊，因為太近。你根本如果係嗰人大口氣，你真係聞到對方嗰個口氣嘅。 好啊，多謝曬麥先生啦。咁真係智慧在民間啦。咁所以好多人都可能都有唔同嘅一啲防疫措施嘅建議嚇。歡迎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仲有聽眾楊先生喺度。杨生你好， 你好啊， 系请讲。 咁啊，每一个人嘅健康咧，都要自己负责嘅。好似头先嗰位听众咁话啦，两个人对面食嘢都唔敢嘅，都会惊影响到嘅，佢就唔会去大家大快活食饭噶啦。咁你咪自己知道自己事咯。我而家政府就唔封关，就叫我哋去验毒，搞到我哋香港人斗人，好似个个都惊死你系带病毒嚟惹死我咁。如果我认为对方是有病毒的，我咪避开啲咯，唔需要左限制右限制。喂，蒙面法又系呢个政府搞嘅，而家戴晒口罩又系呢个政府搞嘅。呢个政府而家冇晒人性，冇晒常识噶啦。自己嘅嘢应该自己。我想问啦，嗱，我哋呢个疫症啊，都系死咗几十人啫嘛。我哋喺条马路里边， 咁每一条人命都系珍贵啊吓。 系啊，马路里边你知唔知死几多人啊？一年。 你想讲嘅系 叫嗰啲人唔好过马路，叫啲人唔好揸车啊！ 我谂阿杨生嘅意思即系，希望即系一啲源头方面做得好啲啊，或者一啲嘅整体嘅防疫策略嘅问题啦吓。咁啊，我哋嘅电话1872311继续开放俾大家打嚟咧，就系讲下政府嘅放宽措施，大家点睇咧吓？嗱，今次咧就系、是、政府系开翻部分嘅处所啦，星期五开始。不过有啲嘅处所咧仍然系关闭噶，包括系健身中心啦。咁但系咧就同时间咧就系、是、大家嚟紧星期五开始咧就落街做运动咧可以唔使戴口罩啦。咁唔知呢位朋友又点睇咧？电话旁边就有健身搏击运动业界大联盟柯尊鼎啊，柯尊鼎你好 ，Hello 你好，生你好， 点样睇咧？就健身中心都仍然未能够开放吓， 好失望啦，即系对呢个政府呢个决定啦。咁我哋个业界就觉得，即系政府始终做，即系佢所谓做嘅任何决定咧，佢都冇同一啲受影响嘅业界去磋商或者。諮詢咗我哋嘅意見咧，就去做一個幫我哋決定咗先咯。咁我哋覺得你話開放，譬如你喺户外做運動，嗰啲係可以唔使戴口罩咁樣成啊。咁即係可能即係如果你落街跑步嗰啲咪 OK 咯。咁譬如一啲我哋呢啲做一啲比較劇烈啲啊，或者係做一啲嘅健身運動啊、打拳嘅運動嘅時候咧，其實嗰、那個第一嗰、那個幫助唔大，同埋我哋係需要可能會借用到一啲，就算喺户外做都好啦，我哋都會借用到一啲嘅公園嘅設施啊，一啲欄杆啊，或者最簡單去欄杆拉下筋啊咁樣性咯。咁我哋覺得就係其實我哋室內咧。除了空氣呢一 part， 佢覺得係唔及户外嘅安全之外咧，其實我哋室內咧，我哋嗰個衞生程度咧，我哋自己會好定時或者經常一做完嗰個練習就會揾消毒火有清潔啦。呢啲我哋都係做到好足嘅，同埋一啲譬如喺室內我哋做運動可以做 sit up 掌上壓呢啲咁嘅練習，亦都唔可以喺户外做，因為喺疫情之下咧，冇人我都冇乜人願意將人瞓喺地下擺喺手個地下去做呢啲運動咯，所以我覺得其實都係一啲象徵式嘅做嗰啲嘢俾你睇咁嘅。但係對我對呢、這個市民想做運動啦，或者係我哋呢個運動嘅業界，其實係冇。 我都唔知嘅，其實佢做出嚟做乜嘢。 嗱、你哋嘅聯盟嘅成員都係一啲健身啊、拳擊嘅啲教練啦、啊。咁其實喺健身中心關閉嘅呢段時間之下，咁其實你哋點樣去？你哋仲有冇得教班咧？會唔會話移師去到室外做咧？ 其實班就冇得教噶啦，因為限聚令係兩個人，而唔係教練 一對一啦，私人班啦、 啊，一對一係咯、 啊。有冇咧？ 其實有一定有嘅，但係就好少。相對起咧，三至五月份咧，我哋都係俾政府停咗噶嘛。咁當其時，我哋都有做一啲叫我哋俗稱外賣咧，户外嘅班啦。咁當其時可以，因為限住令四個人一對三。咁首先一對三咧，變咗三個人去 share 嗰個費用咧，啲市民係會比較樂意啲去做呢樣嘢啦。第二就係當其時嘅天氣咧，冇而家咁熱同埋變化咁大。而家一係就熱到三十幾度，一唔係咧就係落大雨，橫風橫雨嘅。咁基本上係好難去做，咁變咗咧，而家單對即係一個對一個嘅，佢少咗。第二就係佢會揀時間，以前可能我哋以我哋中心為例啦，可能日頭又有一班或兩班，咁中午就會有兩三班，夜晚又有。咁而家其實中午同日頭幾乎就係冇噶啦，係有陣時會夜晚會有人約出嚟啊，做下喺公園啊，咁我哋帶齊啲教練好辛苦咁孭齊啲架撐啊、消毒物品啊，甚至乎啲瑜伽席去擺喺地下去咁去做一啲嘅所謂外賣咯。但係係少得好可憐嘅，少到基本上係只係幫啲教練可能有啲收入嘅啫，對我哋中心營運嚟講係。那個幫助是零和零沒什麼分別。 是。咁嚟緊可以都相信啦，下星期五開始在戶外做運動呢都可以有一個不用戴口罩的一個寬免啦。會不會對你這些班來說是都可能有些幫助呢？ 因為其實都沒什麼幫助，因為我先有講過啦，啲學生呢唔去戶外做呢，其實佢主要原因呢就唔係考慮使唔使戴口罩。佢主要原因就係考慮喂太熱啦。同埋可能一個對一個咧，佢哋嚟講，佢哋覺得成本比較高，我寧願等一下先，因為唔係個人都負擔到單對單嘅收費啦。咁即係其實如果譬如我哋以一班，我哋當平平地收佢每人夾$200咁，你去出去，咁你如果你教練冇可能對一個都係收$200噶嘛，因為我哋行出行入。嘥個幾鐘頭時間，我哋飯都唔夠開，係咪講？ 但柯專頂啊，因為即係你哋做健身或者拳擊嘅啲運動咧，咁都會有啲身體接觸啦。其實你哋會唔會話都有啲嘅防疫措施可以讓啲學生安心啊？ 其實我哋個身體接觸呢一 part 咧，我哋喺早喺幾個月重開或者重開前，我哋已經係避免咗噶啦。譬如我哋有啲對住揸把去打嗰啲咧，我哋已經冇咗呢樣嘢噶啦。咁同埋都只係可能打沙包啦，輪流去打啦，就唔會兩個一齊去用一個沙包啦。我哋通常做運動嗰方面咧，都係偏向於係一個去自己一個人即係獨立去做嘅，獨立去做嘅，就唔會去 partner 去做嘅，因為喺防疫嗰方面，我哋都諗咗好多方式出嚟，就令到咧即係我哋。有機會感染嗰個風險係低咗嘅，而事實上我哋業界大聯盟裏面咧，我哋都係屬於啲中小型嘅健身中心嘅拳館啦。咁其實我哋呢類嘅處所咧，其實係未試過有一單呢啲咁嘅個案發生過嘅。咁我好唔明點解政府要停我哋？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柯专定，多谢你啊。 好， 柯专定咧就系健身搏击运动业界大联盟啊嘅成员嚟噶。咁各位有咩嘅意见咧，都欢迎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ue again,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names Kevin, Kelvin, Calvin again. 昨日咧，我哋讲咗 Kevin K-E-V-I-N 呢个男仔英文名嘅发音。今日咧，我哋讲咧就系好多时候啲人同佢沟乱嘅一个英文名就系 K-E-L-V-I-N. It's Kelvin, Kelvin, Kelvin.同 Kevin 有咩相似嘅地方呢？第一個音節呢，我哋大家都係 A 音嚟 ,K,K,K,K,K,K。但我 K 之後呢有個 L 喺度，所以我讀成呢會係 Kel, 有個 L 音喺度嘅。Kel,Kel,Kel,Kel,Kel。跟住先至 Vin,So,Kelvin,Kelvin,Kelvin。 So, example sentence, my name is Kelvin, not Kevin.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黄天佑医生， 其实这个新冠肺炎咧，喺好多嘅文献咧都做咗一啲分析啦，就话其实真系有症状咧，其实可以系一啲比较好轻微嘅，即系可能唔系就算烧都未必好高烧，咁咳可能就干咳咁样啦，或者系有啲攰咁样，同埋另外一个最重要嘅因素咧，就系其实佢未有症状之前咧，其实好多人已经开始喺咽喉嗰度系有一个病毒咧都几高嘅，即系而家知道啦，有一个新嘅变种咁样啦，咁其实佢个量咧就更加高，咁就令到咧嗰个传播咧喺未有症状嗰阵时咧，咁已经开始啦。咁所以其实尽量即系如果市民咧真系有症状咧，即刻要去睇医生，同埋尽快做测试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傾緊咧，就係政府放寬部分嘅防疫措施，由星期五開始咧，咁就係食肆嘅堂食咧就可以放寬到夜晚九點啦，仲有部分嘅場所咧係可以重新開放，同埋户外做運動咧可以唔使戴口罩。大家點睇咧？電話1872311，電話旁邊有楊女士喺度。係，楊女士，你好啊，請講。 係你好，係我咧就係做中式食肆嘅，咁樣咧佢由淨係得中午堂食咧，其實我成個場咧得八張台，所以佢係一點五之後咧，我就剩低四張台。結果假設咧，嗰個人咧係單支嚟嘅，一個人嚟嘅，就每個人咧就坐咗一張台啦。嗰四張單就四個人啦。好啦，而家就話一張台兩個人，你同樣都係，我哋係做中式嘅咧，就話最少都要四個人一張台咧。是 OK 嘅，咁你而家不斷縮，咁其實咧，依、這個你補我哋廿幾萬咧，其實係完全係冇作用咯。 嗯，咁而家即係開放翻堂食去到夜晚九點，會唔會都幫翻少少咧？ 其實咧，咁我而家係有三間制，朝頭早早間早市，一個係午市，一個係晚市。究竟我而家個三班嘅員工係要點處理先啱咧？我想問翻政府。 嗯嗯。 点样去调节翻佢哋翻工时间咧？ 系咁，其实 你又俾我哋炒人啦，咁、我哋都要挨落去噶，系咪先？你俾我哋嗰廿几万个点够咧？ 系呢段时间 租金我哋系自己系硬啃嘅，而家租金。 嗯， 调翻转业主就话我哋咧有政府帮助我哋啦，啊，你哋有政府咧帮你哋去俾钱你哋啦，佢哋系冇减租噶。 嗯，好啊。 初嗰段时间咧，都话着量三个月啦，而家系冇减咗，翻翻转头啦，已经全部。如果唔系，我哋唔会咁嘈噶。 嗯，明白晒杨女士嗰个困境啦吓。电话1872311，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陈先生喺度啊，陈先生， 系你好， 你好，请讲。 系你好，嗯，系啊，其实我哋都系一个受今次停业令影响嘅其中一个商户啦。 系。 咁我哋呢个行业咧就比较新兴少少嘅，就应该大概香港兴起咧，应该都系2018年。后嘅事嚟嘅，咁就系一啲夹公仔机嘅铺， 哦，系 嘅铺头。咁我哋都系以一个正式嘅租约啦，喺一啲即系我哋呢个业界咧，好多时都系，譬如喺商场啊，或者喺街铺都好咧，都系一个长期租约嘅形式去做嘅。咁攞嘅牌照咧，都系一个叫做有奖娱乐牌同埋娱乐场所牌照啦。咁，但系因为我哋呢个行业兴起都系一个好短时间。咁好多行家攞嘅咧，都係一個由一個臨時嘅娛樂場所牌嚟到攞起先嘅。咁喺政府上一次嘅一個補償裏面咧，我哋呢一 part 咧係停業嘅時間同所有嘅停業處所係一樣嘅。 嗯。 上一次停咗42日，今次到而家咧都係停業中嘅。但係喺上一次嘅停業嘅裏面咧，政府嘅補償咧係2萬元。即係老實講句，嗰2萬元停咗42日，即係可能好多商户咧，連嗰個喺個鋪頭嘅，唔好話租金啊，可能連管理費都未必夠，管理啊、納管都未必夠。 咁即係所以我有陣時真係唔係好明政府佢呢啲咁嘅補償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條例，即係佢嗰個方向係按照乜嘢去衡量。 OK， 佢哋冇完全唔係諗下個商嗰、那個商户喺今次疫情裏面受到啲咩影響啊？一個做零售做鋪貼賣衫嘅，可以開門做生意，都受到80,000元嘅補償啦。但係偏偏喺我哋呢個行業咧。只有20,000元，仲系停咗42日。 嗯 ，OK， 吓、啊，明白晒阿陈先生个情况啦。咁嚟紧政府都话会做第三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啦。咁就睇下究竟嚟紧政府会去辅助边一啲嘅行业啦，吓、啊。咁我哋另外转一转话题啦。咁就睇睇咧，就系而家旅游业嘅情况啦。因为即系世界各地嘅一啲疫情嘅关系咧，咁相信咧大家都要去出门旅游啊，休闲旅游咧都比较困难一啲啦。其实咧就有啲嘅世界，有啲嘅地区咧，紧就做紧一个。措施叫做旅游气泡啊，咁就话咧系一啲嘅唔同国家去互相去认证大家嘅一啲健康嘅检测状况，然之后咧就开放翻关口俾两地嘅旅客咧就互相来往，而唔使咧就系强制检疫噶。咁唔知呢样嘢咧喺香港咧有冇办法做到咧？咁啊，寻日啦，商经局局长邱腾华就话咧系而家同紧8至10个国家咧再次商讨呢个旅游气泡嘅问题，究竟进度系点咧？我哋问一问咧旅游界嘅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吓，姚思荣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以你所知个进度系倾成点 啦？其实喺大家都记得咧，6月份嘅时候咧，香港个疫情控制得比较好嘅吓，咁啊，所以咧嗰阵时政府就已经咧同周边当然包括内地啦、澳门啦，周边就同泰国同埋呢个日本咧，都就呢个旅游气泡点样可以启动咧，作出一个探讨啊。咁我哋一般講啊，即係同內地之間咧就係一個健康碼互動啦，因為佢有套機制喺度啊嘛。咁但係去海外咧，起泡就係要大家雙方面就嗰個檢疫嘅標準啦、出入境嘅安排啦、或者係佢哋將來嗰個成個人數嘅限制啦，呢啲等咧，就有一個嘅即係共識先得嚇。咁喺當時應該傾到咧，都係頭先講有一個咁嘅。方向性有啲眉目㗎啦，咁點知7月開始香港嘅情況就個疫情反彈得好快，咁而日本同泰國情況亦係出現咗反覆，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問個政府，咁7月之後點啊？咁佢哋都話有繼續係大家接觸嘅，但係當然就未去到話佢頭先我所講一啲比較具體嘅安排咯。咁最近大家睇到啊，香港嘅情況相對係慢慢走向緩和啦，個疫情啊。咁日本咧就都係反覆嘅，就泰國情況好似相對又好似穩定啲。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各國或者一啲地區咧，都係旅遊業對帶動嗰個經濟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咁大家都其實期望緊咧，係咪可以喺控制疫情情況之下咧，個疫情控制到情況之下咧，都能夠有一個探討，又進而咧有一個實質嘅大家嘅一個結論啦。然後進一步進即係咪可以做到嗰、那個兩方面嘅國家嘅國民或者市民之間互動因為嗰、那個呢、這個互動唔係淨係講一般嘅旅遊啊，其實係好多嘅人咧，譬如包括呢、這個人道嘅問題啦，譬如呢、這個家庭問題啦，或者商務問題啦，或者公務問題咧，其實都大家都好迫切咧，希望能夠有一個咁嘅起動嘅過程咯。 嗯，如果以你建議咧，其實要去到同一啲嘅國家造成一個旅遊氣泡咧，有咩嘅條件咧？即係個疫情去到咩情況先可以咁做？咁同埋係咪需要有一個分階段嘅進行咧？ 嗱，按照上一次6月嘅時候，香港有成20幾日零感染個案嘅嚇。咁啊，心理稍微放鬆咧，又變咗由而家拖到而家啦。咁我覺得咧，起碼香港喺成個嗰、那個控制方面咧，係俾到其他國家有一個信心先得。咁最近我哋睇到政府咪提出一個全民一個檢測啦嚇。咁起碼全民檢測譬如想出外嘅人，佢通過啲檢測能夠攞到一個嘅即係信心佢自己冇事先。好啦，咁出之前呢按照而家嘅規定呢，出發之前一兩日都要做一次嘅。咁即係做兩次啦，如果能夠做到咁呢，我覺得對方方面呢對香港過去有信心啦。咁同樣啦，對方個標準咪同香港一樣呢，這個就會傾啦。 如果對方標準不一樣，我哋香港亦擔心，你過嚟嘅時候會唔會又會過鬆而影響到香港又出現一個地區感染呢？即係嗰個社區呢個社區感染呢？咁呢方面都係要傾當中一啲細節。嗰、那個大家個統一標準嘅問題咯，咁、如果大家三方面都有個統一標準咧，我相信我哋市民就會比較放心啲啦，係、啦。 好啊，時間關係，多謝你啊，同阿姚思榮傾到呢度先。姚思榮即係就係旅遊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噶，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同埋新聞報導，翻嚟繼續自由風。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情況控碎。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龙尾则如涌公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过了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观塘游泳池，将军澳入口那边都有龙尾的排到去电话机楼。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三点跌了十二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9点，升两点。十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544.5跌3.5，阿里巴巴269.2升4.8，美团点评257.6跌8.2，小米集团18.12跌3.2，京东集团298跌1，信宇光学科技119跌6，瑞星科技49.1跌3.9，盈富基金26.16跌2仙，友邦保險77.9跌6.5，港交所375跌6。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智星集團控股、大成糖業、高雅光學、民信國際控股和 ITP Holdings。 五大跌幅股份是協眾國際控股、輝煌科技、泰瑞國際控股、中國汽車內飾和西藏水資源。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48，瑞士法郎0.909，加元1.321，人民币6.913，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港金系报17,810，比上日收市跌咗1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29.1美元，卖出价1,930.08美元。港汇指数报105.5，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喺康宁道对开第三线有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意外，第三线受阻，龙尾到牛头角下村。咁啊，隧道方面咧，现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埋世界贸易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分别去到学园街，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就排到去九龙塘新闻实道，龙翔道龙尾去到观塘道，差唔多九龙湾噶啦。狮子山隧道翻沙田啱讲完吓，大佬山隧道，大佬山隧道沙田咧，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繁忙嘅，去将军澳方向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嘅，而出去九龙方向即系出去观塘嗰边咧，隧道入口范围都系多车啦。路面方面啦。港珠澳大桥就仍然有强风措施的，港珠澳大桥的香港连接路最高的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50公里，所以如果揸车经过港珠澳大桥要留意车速。港岛方面，半山的梅道就多车的，因为梅道多车的关系，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龙尾排回去红棉路近住中区消防局的梅道，马纪仙峡道上山都是多车，龙尾排回去红棉路近住中区消防局。 湾仔半山司徒拔道落山就近住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路面方面啦，咁啊现时窝打路到九龙塘段咧就去沙田方向交通繁忙嘅，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亚街老街噶啦。至于新界方面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深井段比较多车，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现时都系繁忙嘅。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沥源村至到美林村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安全车速报告有城门隧道落车预警、新城去屯门同埋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如果你唔想再俾佢控制，如果你唔想第时至后悔，如果你都好想改变，咁你更加要决绝同烟仔讲分手啦。无论系烟仔、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或者电子烟，同样损害你同身边人嘅健康，系时候断绝、舍弃、远离任何吸烟产品。打戒烟热线1833183，开始新生活啦！ 一起走过， 我系杨少雄。如果叫我形容下江美仪呢个人呢？我觉得佢好有义气，好有人情味，好肯帮助人，系一个刚柔并重嘅女汉子。好期待嚟紧同佢一齐拍档主持新节目，访问唔同年代嘅圈中好朋友。8月29号起，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同埋江美仪一起走过。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97年嗰样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評論員陳志傑。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啦，今晚嘅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志杰喺度。陈志杰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嗱，我谂咧就系验同唔验咧，相信都系大家呢个礼拜需要考虑嘅问题啦。因为政府咧将会喺下个礼拜二啊，即系9月1号开始咧，就会推出呢个嘅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即系坊间大家都叫佢做呢个全民检测嘅计划啦。咁市民咧就可以预约咧就去到指定嘅一啲检测中心去。到咧系做呢个检测啦，不过咧近日咧就有几名嘅专家同埋医护人员咧，就对于检测嘅计划提出咗一啲嘅质疑，咁就包括质疑翻话呢个计划嘅一啲成本效益啦，即系究竟花咁多嘅人力物力钱啊，咁系咪揾到足够嘅一啲隐形患者咧？另外就系自己有冇咁嘅需要去到做呢个检测咧？又喺度质疑咧呢啲嘅采样方式会唔会调翻转有感染嘅风险，甚至咧怀疑呢个检测嘅一个。 個準確程度。咁呢啲咧著名嘅一啲比較專家啊，專家同埋醫護人員咧，甚至有啲講明咧就話自己唔會參與添。咁於是咧，今朝早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就喺行政會議之前咧，咁就見記者啦，咁就回應到咧記者就係相關嘅問題，咁就講出以下呢番嘅説話，咁就話啦，點解有啲人咧係唔參加呢個嘅檢測計劃咧？佢就話。呢、这個問題咧就唔應該由林鄭月娥佢去答，就應該由咧呢、这個呢、这個計劃推出之後，不斷去抹黑呢個計劃，不斷去找借口咧，就係叫市民唔可以參加呢個計劃嘅所謂專家、醫生同埋一般人咧嚟到回答。佢又問啦，點解佢哋要有咁樣嘅心腸去阻止香港市民去參與呢個計劃呢？就話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一個政治計算的目的，就是再找一樣嘢去抹黑中央，破壞香港同中央關係的目的。佢話佢諗唔到有另外嘅一個目的。陳志傑點樣睇林鄭月娥呢番説話呢？ 我哋嘅行政長官其實喺佢大約十幾年前出任局長嘅時候都有一個稱號㗎啦，啊，好打得。咁當然咩叫做好打得咧？就好多嘅演繹嘅，其中一個就係敢言。即是用字率直，有嗰句讲嗰句，咁到呢样系正面或者负面呢就可以自行评价嘅。但呢个措辞都几强硬嘅系。而且亦都系几正面呢去反驳质疑呢个嘅社区检验计划嘅医护人员啦或者系其他嘅意见。 嗯，即系甚至咧，就用上一啲抹黑啊，或者揾借口嘅形容词咧，去形容呢啲嘅质疑嘅声音啦，又或者系认为佢哋呢个质疑咧系有一个目的，就系一个政治嘅目的啊。咁其实会令到一个有一个点样嘅效果咧，会唔会话都对于呢啲嘅专家医护去到再提质疑声音嘅时候有啲压力咧？ 咁就算冇呢班專家醫護嘅意見啦，喺坊間好多嘅評論或者係網上嘅輿論，一早都對社區檢驗計劃有好多嘅聲音。如果政策嘅執行者又或者係政策制定嘅當局係想回應嘅話咧，咁就只能夠用透明嘅措施，又或者做嘅時候真係公開透明俾大家知道，檢驗係準成，採樣係乾淨。感染風險是控制得很好的，只能有事實去證明。用翻強硬的詞彙去回應咧，就只會在民間社會有其他的回應嘅啫。 嗯，咁會唔會特區政府都認為，即其實呢個政策去到公布，以至到上個禮拜五都有個嘅記者會去到解説，咁同埋即都多名嘅官員都有寫網誌啊，或者係見記者去到回應有關嘅一啲問題。咁會唔會都覺得可能特區政府已經都講過唔少次數？咁、如果即係市民或者一啲嘅專家醫護再去提出質疑嘅話，會唔會可能特區政府就係覺得你再去質疑嘅時候係咪有其他嘅目的咧？咁解？ 任何政策都會俾人質疑嘅，一定。我諗呢個公共行政最基本要面對嘅現象嚟嘅，因為政策涉及公共資源點樣運用，有冇效益，咁實有唔同意見噶啦。但面對質疑嘅時候咧，用事實去説明啦。我谂讲都讲咗好多啦，嚟紧都会推行，就睇下第一批嘅检验效果会如何，又或者执行，譬如一个星期之后，究竟有冇啲反弹走出嚟？呢个政府喺细节上要注意啲，比较好啲。 又或者我哋都问下我哋啲听众啊，究竟大家会唔会做下个礼拜开始推行嘅呢个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咧？不如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好嘛？咁我哋电话旁边都请嚟一位嘅医生啦，咁佢自己系杏林觉醒嘅成员黄任康，咁佢哋喺社交媒体佢讲到话咧，自己唔会参与呢个检测计划。黄任康， 系黄医生你好， 你好， 系 你好， 不如你请你解释一下，点解你会话自己唔会参与呢个普及社区检测咧？ 最主要是基于科学上同埋医学上，其实呢样嘢系本身就站唔住脚嘅，即系系讲唔通点解要做嘅。即系嗱，我哋首先将一啲特首所讲嘅一啲政治考量摆埋一边先啦。我哋唔好去讲话究竟嗰啲会唔会将来引来即系健康码啊，或者全民监控啊嗰啲。我哋首先唔讲嗰啲嘢住。 嗯。 或者咩 DNA 会送上大陆啊嗰啲，暂时唔讲住。 OK， 嗯。 即使唔讲呢啲嘢，我哋纯粹从医学上啊、科学上去考虑呢样嘢，其实即系做全民检测呢样嘢咧，其实本身都站唔住脚嘅。其实好多同事都即系解释过点解噶啦。今日较早时候， 中大其中有一位教授啦，司徒卓俊教授，其实亦都喺社交媒体里边咧，亦都用数字去分析咗。最主要简单嚟讲咧，就系因为其实到现时为止咧，这个武汉肺炎喺香港嘅发病率咧，暂时都仲系好低嘅。 嗯， 即系讲紧一个七百几万人嘅城市，so far 我哋只系有即系几千个确诊个案嘅话，咁其实个发病率系低嘅，属于。咁一个咁低嘅发病率嚟讲，你做全民测试咧，而除非嗰个测试系一个百分百准确嘅测试，呢、这个世界上冇一样嘢百分百准确啦。除非系咁样，如果唔系嘅话咧，系会出现好多嘅假阳性。粗略嘅估计咧，就系嗰个假阳性嘅比率咧，大概可能系去到九成以上。换句话说话讲咧，你喺个全民测试里边测到你有阳性嘅反应嘅话咧，其实咧好大机会你根本就唔系有嗰个病，而系纯粹出现咗假阳性，咁然之后你又会再去做好多进一步嘅啲无谓嘅检查，而且咧就系、是、其实坊间都好多人讲啦，或者即系有啲人用一啲比较市井嘅比喻，就系话而家做全民检测，但系咧又唔封关又唔停止，而家嚟紧仲话要即系开放翻嗰啲娱乐场所啊或者美容院啊咁样，咁其实。即系就等于啲人比喻就系话，等于你唔做避孕，但系就不停喺度验孕一样，始终都系会中招。嗰、那个道理就系因为其实你做呢一个全民检测本身系唔会带来一啲保护嘅效果。咁我今日 check 咗系阴性反应冇事，都唔代表我明天唔会中招。其实即系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我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去考虑嘅话，我就会宁愿拣即系回归基本步啦，所谓即系做翻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真系有病征嘅时候先至再去睇医生，再去 check。因为讲到尾咧，其实即系而家我哋对一啲即系确诊者都冇办法，人确诊者嘅病人咧，其实我哋都如果佢系冇完全冇病征嘅话咧，其实我哋都唔系好肯定究竟医学上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呢啲病人，究竟呢啲病人。即係揾咗出嚟啦，究竟我哋係唔係需要去落藥俾治療佢呢？到而家為止，其實科學上呢其實亦都冇證據證明係有用嘅。咁所以即係從各個角度去睇，我哋都覺得这个全民检测本身是即系科学上是冇咩需要 的。黄任康啊，都同你讨论下啦，因为其实政府都多次去到解说咧，这个嘅普及社区检测嘅目的咧，就是为咗及早去到揾出一啲社区里面嘅隐形患者嘅，早啲去隔离佢哋咧，就叫做揾出咧，即、就、系、是、早啲去切断一啲嘅传播链。咁今朝早咧，林郑月娥都喺见记者嘅时候都讲到话，其实之前嗰啲嘅高风险群组嘅检测咧，就做咗咧就系、是。39万个呢检测样本，咁嗰个嘅发现个确诊个案嘅比率咧系2%吓，咁佢都话咧可能有啲人会认为成效不彰，咁但系咧如果话连呢2%都揾埋出嚟，咁大家都安心啲咯，咁对于呢、這个揾得一个得一个安心啲嘅讲法，唔系一个即系俾即系你能唔能够说服到你啦吓？ 系有谬误嘅里边，因为事实上苏花到而家为止未做呢一个全民检测之前咧，我哋所有做嘅呢一啲嘅检查咧，都系一系就高危群组啦，所谓譬如有接触史啦，所谓即系接触过一啲确诊者嘅人士啦，又或者系佢本身有病征嘅人啦。咁换句话讲，呢一啲接受检测嘅人咧，都系属于高危。高危嘅意思即系话呢一班人咧里边咧嘅发病率咧系比起。所謂 general population 即係全民嚟講咧係高嘅，啊，即係嗰個比率係高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幫呢一家人做測試咧，出現假陽性嘅機會咧就會低啲，因為呢班人本身已經有一個好高嘅比率係有病。咁你捉咗呢班人出嚟之後咧，咁你就可以有效咁樣去隔離，而且咧出現假陽性嘅機會咧都比較低啲。但係全民測試咧係另一個概念嚟嘅，因為頭先我都提過，即係喺成個香港嚟講。我哋整體嘅發病率咧，都仍然算係好低嘅。咁如果全民唔理3721有冇病徵，有冇接觸史，全部都去 check 嘅話咧，就無可避免咧，係一定會出現好多嘅呢一啲假陽性，而且咧呈現陽性嘅比率咧，都肯定係冇2%嘅，肯定會更加少。最後嘅結果出嚟咧，就係、是、會做完之後咧。 係即係得個吉啊所謂，因為譬如好似頭先我所謂講過，阿司徒教授其實你可以睇翻佢喺社交媒體今日都有。又用數字用算式好簡單嘅加減乘除去計過。 Okay. 如果我哋做全民檢測嘅話咧，做完之後咧，其實喺社區裏面嘅隱形帶病者同做之前咧係一模一樣嘅，即係嗰個數字上係唔會有改變。 Okay. 對於整體嚟講，對於整個社會嘅控疫防止嘅疫情蔓延呢一個目標去衡量嘅話咧。呢、这、一個全民檢測咧，係完全冇幫助 嚇。咁黃任康，你點樣回應今朝早林鄭月娥嘅説話咧？包括就認為呢啲質疑嘅聲音係抹黑呢個計劃，同埋咧就係認為有呢個政治計算嘅目的，就係抹黑中央同埋破壞香港同中央關係。你點樣回應佢呢個講法？ 我諗咁講啦，即係如果講一啲唔係事實嘅嘢出嚟去指控，咁呢啲就叫抹黑啦。但係so far我見到我哋業界裏面嘅同事，無論係好似我咁樣一個普通嘅醫生又好，或者一啲即係流行病學嘅專家，或者大學裏面嘅教授都好，佢所講嘅嘢，如果都係基於事實嘅話咧，咁嗰啲就唔係叫抹黑啦，嗰啲就叫做踢爆啦。咁我唔知道林鄭口中所講嘅嗰啲所謂專家同埋醫生，究竟佢係指咩人？因為我哋就唔係所謂醫生嚟嘅，我哋真係醫生嚟嘅，我哋喺香港有註冊嘅。相反就是即是他在大陆请下来那些化验师或者医护人员呢，那些就真的没有在香港注册了，那些就即可能即那些才是所谓医生或者专家了。 明白，是。黄医生啊，咁想请教到一样嘢嘅。当然啦，做公共政策梗系要睇科学数据啦。但有时譬如话几个星期前咁九龙东区慈云山当发生好多嘅个案之后呢，咁都几恐慌下。好多嘅市民都想檢驗，咁當時衞生防護中派300個樽都唔夠派啊，派極都唔夠派，市民輪好耐嘅時間就去政府診所為咗個樽咧去檢驗嘅係，所以有時會唔會都真係要做一啲檢測嘅設施或者檢測嘅能力要提高佢，咁當社區發生呢啲比較恐慌嘅情緒嘅時候，可以應付到呢啲檢測需求咧係。 我同意香港是要 check 多啲嘅，我哋是 check 得唔夠嘅，但是那個方向就唔應該是全民去檢測，而是好似頭先我話齋，集中喺一啲高危嘅群組去檢測，譬如話有接觸史啦，或者喺所謂疫區裏面嘅市民啦，或者係有出現輕微嘅病徵，我哋都 check 啦，或者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喺醫院裏面咁樣。所有要入院的病人我們都 check 了，因為這些就是屬於我們口中所說的高危群組、但是如果你不是從這個方向去做，你是全民合埋眼都 check 的話，那就會帶來反效果，因為你會出現很多假陽性、然後就會製造到很多市民不必要的憂慮、然後又會製造很多不必要的進一步的檢查和風險，而且再會進一步為這個醫療系統帶來一些不必要的負荷、然後呢那個檢測的效即是那個、成效呢都很低，所以剛才我說也都肯定是沒有萬分之二那麼多添、所以沒錯是要 check 多一點，但是呢那個方向呢如果從全民檢測的角度去看的話呢，那就完全錯了。 黃任康，你剛才提到假陽性的問題，即是一些本身是沒有病毒陰性的市民，那可能呢就是驗出呢就是陽性，那就變成一個假陽性啦。那其實都睇返有啲報道呢都講到話以前都一啲嘅高風險嘅群組呢係驗出有一啲嘅假陽性嘅樣本嘅，咁但係即係經過再復檢呢就係、是、可以即係確定返佢係陰性。咁其實係咪真係一個咁重要嘅問題呢？因為有啲專家都認為呢個比率唔係真係咁高啦，咁同埋呢就係、是、透過復檢呢可以去扭轉返嗰、那個即係去糾正返那個檢測結果的。 是當然啦，即是你所有的病人去 check 的時候都有機會出現假陽性，但是假陽性這個純粹是流行病學 的範疇，出現假陽性的機會多高呢就不是視乎那個檢驗本身，即不是視乎那個 test 本身有多好，而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視乎你所 check 那個 population 本身裡面的發病率有多高。因为譬如我假设啦，我哋而家手头上嗰个 test 系一个好好嘅 test 啦，佢嘅准确率咧，无论系 sensitivity 或者 specificity 咧，都去到 90% 啦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你本身 想 check 嗰個 population 咧，嗰個樣本咧係發病率非常之低嘅話咧，你無論嗰個 test 本身係有幾準確都好咧，你都會出現好多好多嘅假陽性，因為嗰班人本身大部分都係冇病噶嘛。咁然之後嗰班人佔咗你嘅 population 嘅絕大部分嘅時候咧，呢一班人所出現假陽性嗰個人數咧就會遠高過你本身有病然之後出現陽性嗰班人嘅人數。於是咧，此消彼長之下咧，你溝淡咗個分母咧，溝淡咗個分子咧，你最後計出嚟嗰個 percentage 咧，那個假陽性嘅比率咧就會好高啦。因為你本身嗰班人大部分都係冇病啊嘛，咁所以咧換句説話講咧，個結果就係、是、最後我做完全民檢測之後，我拎住一張報告，如果係假陽性嘅話咧，大部分嘅機會就係我根本就冇嗰個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學你話齋，我係可以再做進一步嘅測試，再去 check 下究竟我係咪真有呢個病啦。咁但係你唔好以為即係再進一步做測試就純粹係再留多督痰啦，或者做多一次嘅nasal swab 啊咁簡單。有啲情況之下咧，我哋甚至可能係需要做一啲好入侵性嘅檢查，或者一啲帶有風險嘅檢查，譬如做電腦掃描啦。又或者甚至是做氣管鏡啦，呢啲都有機會。咁呢啲風險亦都係存在嘅， okay. 而且亦都會為個病人咧帶嚟一啲好不必要嘅精神壓力，亦都係社會或者一個醫療系統咧帶嚟一啲好大嘅負擔。咁、 okay. 所以喺即係公共醫療嗰個角度去考慮嘅話咧、如果嗰個病本身喺個 population 裏面嘅發病率係咁低嘅話咧、根本一開始就唔應該考慮做全民檢測嘅一個做法。 好啊，唔該曬黃任康，多謝你嚇。黃任康咧就係杏林覺醒嘅成員，係一位醫生嚟噶。各位市民點樣睇咧嚇？會唔會做呢個嘅檢測咧？歡迎打嚟1872311。 梅雨季更加嚴重。韓聯社報道，北韓近日受到嚴重暴雨洪涝災害，巴威可能令到當地災後重建更加困難。天氣方面，廣東地區天氣酷熱。下午本港各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华中，预料该高空扰动会在明日稍后抵达华南沿岸。在下午4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南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初时有大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但仍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较早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第三线的意外清了长一阵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附近。其实现在放工时间多条主要干道都是相当之繁忙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过晒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维园，西行的过海龙尾就在太古城，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近培正道桥底，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近司徒拔道挤塞龙尾船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的车龙龙尾在海丰园， 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都系车多噶，龙尾去到龙翔道观景台。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繁忙啦，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屯门公路翻去屯门啦，深井段嗰嘅车龙咧排到去金竹角，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同埋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最后环保署啦提醒你，引擎空转会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喺黄大仙马仔坑道回旋处啦有交通意外。近龙翔道咧就系多车噶，重复一次啦，就系黄大仙马仔坑道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噶，近住龙翔道嗰段咧比较多车一啲，经过请留意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千呼万唤始出来，全新阵势现一台。 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故事，一起重温经典广播剧。 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半 ，CIBS 人人广播精选社区人士的自家制节目，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新时段， 有新节目， 与你一起走过。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风，自由风，倾紧呢个嘅普及社区检测啊，咁就有啲嘅医护啊专家就提出一啲质疑嘅意见啦。今朝早咧就系特首林郑月娥咧有回应。阿陈志杰啊，头先我哋做完呢个黄任康嘅访问啦。咁其实除咗黄任康之外咧，仲有一啲大家可能听惯听熟嘅啲专家医护嘅名字咧，都有咧就系对出呢个检测计划咧有一啲嘅唔同程度嘅质疑，包括就系港大嘅何柏良啦，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嘅马仲仪啦，呼吸系统科医生阿梁子超啦，医学会蔡坚等等咧。佢哋都提出过唔同程度嘅啲质疑，咁好啦，跟住落嚟咧就市民就有一个咁嘅抉择啦，因为咧即系香港市民咧都好多都听专家啊医生话嘅，咁但系今次咁多嘅即系有名嘅专家同埋医护出嚟提出质疑嘅时候，会对于呢个检测效果、检测计划造成乜嘢嘅效果咧？ 嗱，要主要睇下民情，觉得系咪真系要宁往勿纵，宁愿付出多啲嘅代价，辛苦啲都要揾隐形病人出嚟。呢种情况、呢种情绪咧，宁可勿纵，唔系冇发生过。喺2009年猪流感啊，可能比较远啲啦。2009年猪流感，猪流感系一只当时好新嘅病毒啦，而后屘发现原来佢嘅死亡率同普通流感差唔多嘅，都系真系流感嚟嘅啫。咁但系当时大家都唔知咩情况之下，就真系宁可勿纵，咁所以用好多资源封酒店啊、拉人啊咁去做，而事后发现咗之后都觉得政府冇问题。咁呢个宁可勿纵嘅选择系源自2003年沙士。由于代价太惨痛啦，所以凡系有公共卫生的风险咧，咁香港嘅民情都倾向宁可勿纵，我宁做多啲嘅系。专家意见同科学研究一样，都系成日正反两边，你好难话揾到件事专家意见好一致，统一意见系好难。所以当专家意见或科学知识攞到去公共舆论或者政策决定咧，就睇下民情当前嘅走势。咁究竟系咪宁可勿纵，仲系依家香港对公共卫生嘅民情？究竟今次呢个社区检测里面 是不是大家宁愿辛苦啲都要找咗啲隐形病人出嚟呢？咁呢个民情是不是仲维持喺度呢？要自己留意。 咁林郑月娥就话呢，嚟緊嘅一段时间会做一啲嘅宣传啦，包括一啲嘅所谓 API 啊，即係一啲政府新闻处所出嘅一啲公众利益嘅一啲宣告啦等等。咁已经头先见到电视台呢已经有啲系播緊㗎啦。咁呢一场嘅宣传战啊，咁政府会唔会话去大力加强可以扭转呢个民意呢？ 我諗宣传战有几样嘢都系重要嘅。第一，咁究竟政治领导层系咪身先士卒呢？当叫人做嘅时候，自己有冇落去做呢？其次就系话头先讲过啦，专家意见同科学知识正反两面嘅都系。咁有冇呢一啲觉得正面啲睇社区检验嘅专家或者系嘅学者会走出嚟去亲自落场去做呢？咁呢个都系重要嘅。 我哋电话1872311，大家又会唔会接受呢个下个礼拜开始嘅呢个普及社区检测呢？欢迎打嚟一起倾下噶。电话旁边有听众陈先生喺度啊，陈先生你好， 你好， 系两位你哋好， 请讲。 系啱啱听到阿陈志杰讲咧，想回应一下，系咪市民系咪觉得灵魂物种系咁重要呢？咁我觉得其实唔系嘅，因为其实就算你而家可以揾到啲。隱形傳播者咧，咁但係其實個疫情係未完噶嘛。縱使你揾到咁又點咧？咁將來都會繼續有，因為今次同沙士唔同，係主要其實全個世界都有嘛。沙士其實淨係得香港有啫嘛。咁主要係香港啦，即係唔好話其他冇啦。咁但係今次解決咗香港嘅揾到出嚟啦，都係冇乜意思嘅。我講翻，其實我覺得我就反對係去全民檢測嘅，因為我覺得用咁多資源咧去做一啲冇乜意思。甚至乎其實我覺得係有少少壞處嘅做法呢，即係我都唔係幾同意嘅。因為其實佢個檢測時間呢就太長啦，如果要兩個禮拜先有回收呢，咁其實有好多人做完測試之後先至感染到，其實都冇乜，即係都會以為自己冇，但其實可能都會有㗎嘛。咁同一時間佢哋喺潛伏期亦都未必可能會檢測得到呢，咁變咗好多人做完之後發覺自己覺得自己冇嘅時候，咁其實放輕咗嗰個戒備心咧，其實可能對個社會仲有壞處添。 咁好啊，多謝曬陳先生嘅意見嚇，不如都聽多位聽眾先好嘛。有黃小姐喺度， 係兩位 你好， 你好，請講。 我先咁講啦，香港好不幸就有位自治非非嘅行政長官咧，喺佢領導嗰個政權嘅底下咧，同普羅市民大眾嘅關係咁嘅時候咧。是他一手造成呢，是香港和政府，即是中央政府的关系是很 难。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对政府有这个评语呢？ 喂，他今天怎样去抄家，由专家就抄到医护人员，医护人员又难知哪个市民这样，又没有黑乜乜乜。喂，你问下他这样说，他自己是不是在抹黑这些东西啊？是不是？那即是一个这么是非的行政长官，怎样，即是你跟香港普罗市民大众的关系这么差，你怎样可以领导到香港和中央的关系好呢？这个我只是这样批评的，批评他啦，我就不关他尊重一下自己，不要这么恨，这么是非正。 那王小姐，你会不会自己会不会做这个检测啊？ 我现在就讲 好啊， 很简单的嘛，譬如他就放宽一堂什么什么之后，市民很简单的，你跟一個咁是非嘅行政長官提供唔到一個安全嘅城市俾你，你對呢個政權有冇信心？呢個第一，我講嗰個資料先，因為我哋要提供個人資料嘅。如果你對一個咁樣嘅政權個信心冇咧，你就唔好去做，因為你要俾個人資料嘅。你對呢個政權冇信心，你對中共嘅政權已經冇有信心，咁你就唔好做。第二樣嘢，你對嗰個環境有冇信心啦？如果你哋嗰、那個無論佢喺體育館、喺街站好嗰、那個，即係個抽樣本嗰個環境，或者你對嗰個堂食嘅環境，如果你只要安心嘅，唔係同時吸毒又播毒嘅，咁你咪去做咯，好簡單嘅啫嘛。不過我話俾大家聽，我有喺體育館做嘅同事，係我所識嘅朋友，無論佢做保安，同埋係專業方面，佢知道成為一個嘅抽樣本中心，佢哋驚吸毒。 他们很怕吸 我提醒大家 明白、 okay? 好啊，多谢黄小姐， 多谢你。 咁睇嚟呢，即係的确可能有啲听众呢，都或者啲市民呢，都会觉得今次呢係由政府去到推动呢个嘅所谓全民检测计划，咁都会令到呢，即係呢个检测计划同埋政府嘅施政啦，防疫措施嘅一啲推行啦， 咁嘅信心咧係掛鈎咗， 所以呢個社區 對於政府可能或者特首已經有某程度上嘅一啲印象嘅時候，連帶對於呢個嘅全民檢測都會有唔同嘅感覺。 我諗社區檢測頭幾日好重要，預咗呢個社會用放大鏡睇清楚每一個步驟、每一個細節、每一個可能出現嘅風吹草動，所以呢個政府真係要推嘅時候咧，要注意啦，係任何細節一條草都唔可以錯嘅，真係、 而今次譬如有中央嘅協助，都會唔會令到呢個嘅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帶嚟咗唔同更加多複雜性喺度咧？ 我諗點都好啦，呢個計劃都要仲展開咗啦。最重要係頭嗰幾日，最好一個星期唔好俾社會捉到任何嘅問題。預咗用放大鏡好微細咁睇㗎喇， 否則就會 任何問題都會發酵嘅。 發酵，好，我哋電話1872311繼續開放呢，俾大家打嚟呢，就講下大家對於檢測計劃嘅一啲意見。陳志傑，略為轉一轉話題啊，咁就講一講呢關於呢個嘅確診個案。因為呢個確診個案呢，可以話呢對於將來嘅一啲嘅防疫措施呢又都頗大嘅啟示。咁就係呢，早前呢就係有一名33歲嘅男子，咁就做呢個資訊科技界行業㗎。咁其實佢呢3月底嘅時候呢就係感染過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咁佢之後呢係康復咗㗎。不過呢就係早前呢就係康復之後呢曾經外遊。咁就經英國咧，就去到西班牙嗰度旅行。日前翻嚟香港之後咧，就再驗出咧，就對呢個冠狀病毒咧，就係呈一個陽性嘅反應。咁而家咧，就係有一啲嘅專家咧，去到研究咧，佢身上面嘅病毒究竟係咩回事咧，係咩來頭咧？就係發現到咧，原來佢今次嘅一個病毒感染到嘅病毒，佢嘅病毒基因排列咧，就同佢三月底嗰陣時嗰個嘅病毒株嘅基因排列咧係唔同嘅。換言之，即係話咧，相信佢係咧第二次感染，即係可能會唔會係喺佢旅遊期間會再次感染咧？咁呢個情況咧，可以專家就認為咧係全球第一宗康復之後咧再感染嘅個案嚟噶。咁即係話咧，佢會唔會話佢染完一次之後，佢未能夠身體裡面產生足夠嘅抗體去對抗佢第二次咧？而如果咁樣係真嘅話，會唔會話呢個嘅病毒係不斷咁都會喺呢個世界上面繼續去流行，而大家可能未有一個嘅足夠嘅方法去到應付，唔能夠靠抗體去到應付，甚至疫苗啊，係咪都足夠去應付咧？呢個係大家非常之關心嘅。電話旁邊就請嚟咧，就係港大嘅專家啦，就係港大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孔凡毅教授啊。孔凡毅教授你好， 教授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人你好， 請你簡介一下今次嘅一個研究啊。 咁基本上我哋就喺一位33歲嘅病人啦，男病人，咁佢就係佢三月嘅時候咧就確診咗呢個新冠肺炎，咁之後咧其實佢就康復咗之後咧就喺4.5个月之後咧佢就係去咗西班牙旅遊，咁跟住翻香港嘅時候咧，其實就喺機場嗰、那個我哋做嗰個 screening 嘅時候咧，就係、是發覺佢嘅深喉唾液咧，就係、是、有再次感染呢個新冠肺炎。咁我哋其實就喺佢兩次嘅病毒，即係三月同埋八月嘅病毒咧，就做咗一個基因嘅對比啦。咁就發覺咧，其實就係兩隻唔同嘅新冠肺炎嚟嘅。咁基本上佢哋兩隻嘅病毒咧係有24个嘅，即係我叫做 amino acid 啦，即係嗰個球蛋白、那個蛋白嘅氨基酸嘅唔同喺度。咁亦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就係嗰個我哋叫做激突蛋白，即係嗰個 spike protein， 就有嗰個 D614G 嗰個嘅病變喺度。咁呢個亦都係確定咗咧，其實兩個病毒咧係唔同，同埋咧佢係一個再次嘅感染嚟嘅。 係，咁再次感染嘅意思係咪即係話佢呢個病人佢染完第一次之後，佢唔能夠產生到即係足夠嘅抗體去到應付第二次嘅感染，係咪咁咧？ 嗱，其實嗰個情況就係咁樣嘅，即係我哋知道咧，其實佢第一次感染完之後康復咧。其實係有產生過抗體嘅，不過嗰個抗體嘅濃度咧，其實相對地係低啦。因為佢第一次感染，其實個病徵都唔係話太過明顯嘅，只不過有啲輕微發燒啊、喉嚨痛咁樣。咁變咗嗰個抗體咧，亦都係相對地低，但係有嘅嚇陽性嘅抗體。咁但係隨住時間咧，其實個抗體係會跌嘅。咁我哋知道，尤其是一啲新嘅病毒咧，就算係普通其他人咧， 抗体咧都系会随住时间咧系会慢慢地系下降。咁到佢再次接触到嗰个新冠肺炎嘅时候咧，其实就会有一个再次感染嘅风险喺度，因为嗰个抗体咧系相对地低啦。咁亦都系再次接触嗰个新冠病毒咧，系可能已经有啲变，即系病变有啲变种喺度咧。咁亦都增加咗佢个再次感染嘅风险。但要留意一样嘢咧，就系、是、佢第二次感染咧，其实佢个相对嗰个病征就更加轻微，因为佢其实冇病征嘅。同埋第二样嘢咧，就系佢嗰个抗体咧，其实好短时间五日之内咧就已经产生咗个抗体。咁所以就算嗰个抗体第二次系一嚟到嘅时候系度唔到嘅话咧，唔系代表佢冇免疫力嘅，其实佢有嘅，嗰、那个记忆喺度嘅。不过咧，佢系嗰个抗体度唔到。而佢嗰个免疫力咧，系令到佢第二次嗰个感染咧，系相对地轻微。 系，咁其实对于抗疫嚟讲，有啲咩嘅启示咧？包括系市民嚟讲，譬如佢自己感染过嘅，系咪代表住以后都唔能够再去放松啦？因为即系有第二次感染嘅风险咧。咁而对于即系政府各地嘅政府去到做一啲嘅抗疫措施嘅时候，系咪都讲紧要再去到调整过呢个嘅？即系呢个，譬如话有啲人想讲话呢个群体免疫，希望可以让大家都有抗体啦，然之后就唔使就再去担心呢个嘅病毒啦。呢条路都系行唔通嘅咧，可唔可以咁讲？ 嗱，唔可以咁讲。其实整体嚟讲，呢个一个常态，呢个系一个对于一个新冠对于一个病毒啊，或者系对于譬如以前流感嘅病毒啊，其实好常见嘅。因为基本上你接触过第一次嘅时候咧，你个抗体唔会话好高嘅啊，除非你好严重。咁亦都随住时间咧，其实嗰个抗体系会下降嘅。咁所以呢样嘢我哋知道。咁所以，再次感染要留意咧，就係其實所有人感染過一次之後咧，其實都有第二次感染或者第三次感染嘅風險。所以好重要嘅嘢咧，就係所有嘅病人其實需要係第一係要接受嗰個疫苗啦，疫苗注射啦。第二咧，亦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即係一定要，就算你感染過咧，你都有機會再感染，所以你一定要譬如戴口罩啊，或者係做嗰、那個即係所謂社交嘅即係距離咁。直至到一個時間咧，就係我哋所謂嘅群體免疫。當所有人都係曾經接觸過呢個病毒感染過啦，又或者佢已經係打咗個疫苗，咁過咗兩三年嘅時間咧，其實嗰個 herd immunity 嗰個群體免疫咧就已經足夠，即可能已經去到七成或者八成。咁嘅時候咧，其實嗰個群體免疫嗰個情況咧係已經達到咗，就變咗嗰個病毒咧其實會就相對地輕微，就算感染嘅時候，大家都唔需要太擔心。啊，咁呢样嘢系会做得到 的。系孔教授啊，头先就提到只病毒系会不断变种嘅啦，系。咁如果变种嘅话，会唔会造成就系话某一个地区嘅疫苗系对某一个地区嘅病毒先有效嘅咧？系。 呢样嘢唔会，因为嗰、那个佢哋做嗰个疫苗咧，其实系用嗰个抗原咧，都系相对地稳定嘅，即系好少会出现呢个病变。咁佢一定系拣一啲好稳定嘅抗原嚟去做嗰個疫苗，咁所以就算嗰、那個病毒出現病變嘅話咧，都唔會影響到嗰、那個疫苗嘅效用。但要留意咧，就係、是、我哋想要知道咧，就係嗰啲嗰個疫苗佢嗰個效用可唔可以維持一個好長嘅時間咧？即係個抗體可唔可以維持？譬如可能超過半年或者一年嘅時間。如果唔得嘅话咧，可能就会好似流感疫苗咁样，你每年都要接种嗰、那个新冠肺炎嘅疫苗。 嗯，系。咁但系正正因为个病毒系会变种啦，咁同埋即系而家疫苗要去到研发好，同埋推展至全世界都仲有啲时间啦。咁其实嚟紧嗰个嘅抗疫嘅措施啊，咁其实系咪都可能都会无止境咁样去继续延续落去咧？ 嗱，我谂最关键嘅就系嗰、那个，始终因为疫苗嗰、那个嚟到可以用嘅时间咧，其实仲有一段距离，可能讲紧系半年到一年嘅时间。咁最重要咧就系我咁相信有几样嘢咧，就系嗰、那个防御嘅措施，包括系戴口罩啊，嗰、那个社交距离啊，嗰、那个即系个人卫生啊。呢樣嘢係非常之重要，同埋咧嗰個即係講緊係所有嘅測試，包括係喺邊境邊防嘅測試，所有入嚟香港嘅人要做嗰、那個即係一定要做嗰個篩查啦。咁同埋好重要就係 如果真係有大嘅爆發，希望亦都係有一個好即係容易可以做到嗰、那個即係、做到個測試。咁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咁當你如果可以一好短時間可以揾到一啲嘅隱形患者，或者揾到一啲係確診嘅病人，將佢哋隔離接受治療咧，咁對於嗰個疫情控制就會非常之有效。咁呢個暫時都係我哋要做嘅嘢，直至到可能半年後有呢個疫苗，咁大家接種咗呢個疫苗之後咧，其實就逐步咧係可以開始翻破平時點樣嘅生活啊，或者其他嘅。好似系未爆发之前咁样嘅情况出 现。系，孔教授仲有咧，就系一个我都见到报道咧，就讲到话，其实而家有啲嘅血浆治疗嘅一啲疗程嘅，咁就系有啲嘅康复者去捐出一啲嘅血浆咧，去到做治疗嘅程序。咁其实今次嘅研究会唔会话对于呢个血浆治疗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咧？ 其实血浆治疗系有效嘅，你知道，譬如讲紧美国 FDA 其实都已经approve 咗呢样嘢系做一个即系尤其是重症病人嘅治疗，咁呢个其实对于嗰、那个用血浆治疗其实冇乜大嘅影响，因为我哋主要用嘅捐赠者咧，其实都系一啲可能系相对地比较佢自己本身都嗰个病情比较严重少少，而佢可以产生到一个好高嘅抗体，咁我哋经筛选咧就会拣呢一啲嘅捐赠者嘅血浆。是去做呢、這、一個即係恢復血漿嘅治療，咁所以同呢一個病人其實冇乜大嘅問題，因為大部分人其實可能相對地比較輕微，咁、那個抗體我知道都唔會太高嘅，咁所以我哋就會篩選一啲抗體高嘅捐贈者咧，去做呢一個嘅即係血漿嘅捐贈，然後作為呢個治療，咁所以整體嚟講冇影響嘅。 OK。好啊，唔该晒孔凡毅，多谢你啊。孔凡毅教授咧就系香港大学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嚟噶。陈志杰啊，不过即系今次有一个患者咧就系、是、再出现一个感染嘅情况咧，咁大家都非常之小心啦。即系一啲大家譬如系康复咗，都唔好掉以轻心啦，都要继续做一啲嘅一啲嘅防御嘅措施啦，要戴口罩啦。可能亦都有啲人喺度关心到咧，就系、是、譬如医院啦呢啲嘅康复者要复诊啦，系咪都再需要去为佢哋再进行好多重嘅一啲检测啊，或者即密切留意住佢哋嘅情况咧，咁样吓。 我谂睇下需唔需要将呢啲人士列为所谓高危群组啦，而最直接就系旅游气泡究竟做唔做到嘅咧？ 吓，点解咁讲咧？吓， 咁去第二度第二次感染啊嘛，咁其他地方就系倾紧嘅日本同泰国会唔会都去第二次感染咧？咁吓。 咁变咗咧，即系呢个问题。今次呢位嘅33岁嘅男病人咧，佢就系喺曾经喺呢个嘅感染之前咧，系去过咧英国同埋西班牙啦。咁、所以都有啲嘅关注就系佢系咪喺呢个嘅旅游嗰度咧嘅过程之中咧就感染到呢个嘅病毒咧咁。咁所以咧今次呢个嘅个案咧非常之有呢个嘅重要性啦吓、即系呢个嘅人原来系可以系出现咗一个二次感染嘅。咁同埋咧就系头先都讲啦，即系关于嗰个嘅体内嘅抗体咧，可能会有下跌嘅情况会出现嘅，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继续去做一个防疫嘅措施啦。电话1872311，转头再同大家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6宗属于本地感染，当中一半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希望当局放宽部分防疫规例之后，市民继续紧守防疫措施，包括戴口罩、减少不必要的聚会等。另外，有20多宗初步确诊个案。早前有員工確診的康智梨木樹宿舍，再多5名院友和1名照顧者初步確診。1名1歲半男童昨日到兒童醫院準備接受手術，經測試之後初步確診。男童入院時候沒有病徵，但血清驗出抗體。他的媽媽對新型冠狀病毒測試結果呈陰性，但體內同樣有抗體，估計兩人早前已經受到感染，現已康復。政府宣布，若果在未来2日疫情没有突然恶化，就会在星期五开始 放宽部分防疫规例，包括容许晚市堂食至到晚上九点，重开戏院、美容院同埋有较少身体接触嘅户外运动场所。市民喺郊野公园同埋户外运动时候，亦都无需戴口罩。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相信，本港日后都会继续有新型肺炎感染个案，政府不能够等到零确诊先至放宽防疫措施，要平衡市民嘅需要，重开嘅场所都要保持现有防疫要求。15岁少女陈燕林嘅死因研讯第二日，屯门女童院嘅社署助理社会工作主任话，陈燕林先后六次被判入女童院，去年三月首次发现她有自残行为，同埋曾经表示受到警方挑衅同埋无礼对待，要求投诉。她又话，陈燕林曾经表示有幻听同幻觉。曾经为陈燕林会诊的精神科医生表示，诊断陈燕林患有急性压力症同埋对立反抗症。他曾经透露脑海里面有一男一女的声音出现，但他的母亲拒绝让他复诊。南韩单日新增28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264宗是本土感染。教育部门宣布，鉴于疫情严峻，首都圈中小学等学校听日起全面转为网上授课。澳洲维多利亚州新增148宗确诊，较前一日回升，再多八人不治，州长寻求紧急事态令延长至到明年。日本东京都新增18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数字是连续第二日低于200宗。新加坡得多31人确诊，是3月22号以来单日的新低。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个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初时有大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但仍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在九龙黄大仙马仔坑道回旋处刚才有意外事故，现在还是处理当中的。回旋处一带仍然是多车的，亦都影响了龙翔道东行支路去马仔坑道回旋处那里都是挤塞的。经过时间大家就要小心和忍让了。马仔坑道回旋处有意外，咁而家龙翔道东行去马仔坑道嘅支路咧，都系有啲挤塞㗎。隧道情况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仍然繁忙啊，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正系公主道比较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咧，观塘入口仲系非常多车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九龙路面方面咧，而家沿住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段多车啊，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亚皆老街。至于新界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深井一段多车啦，咁另外而家丁九桥去屯门公路亦都系多车嘅。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亦都仍然系繁忙嘅，去上水粉岭方向咁啊，沥源村至到美林村段多车啦，前一啲咁啊，近住城门河嗰段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噶。港岛方面啦，咁啊早少少提大家啦，香港仔隧道咧今晚有工程嘅，咁啊大概今晚嘅十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右边两条行车线咧会临时封闭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起走过。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美仪啊。你叫我形容一下杨士荣呢个人啊，佢系导演啦、监制啦、副总裁啦，今日电视台咩岗位佢都做过噶啦，对电视圈咧了如指掌，仲识落唔少演艺界嘅巨星添。我好期待嚟紧同佢一齐拍档主持新节目，访问唔同年代嘅圈中巨星。8月29日起，逢星期六晚上10:20，杨少雄仲有我江美仪一起走过。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嘅参与，我哋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陈志杰啊，头先我哋就访问咗港大嘅孔凡毅教授啦，咁研究翻咧，即系呢个有人咧系出现咗第二度感染嘅啲情况，咁所以咧都见到啦，而家即系全球大流行啦呢个疫症，咁同埋咧就系都见到咧呢个病毒系会变种嘅，咁而咧就系亦都有人咧会出现二度感染嘅，即系所以一染过咧都唔代表完全安全嘅。咁所以个问题就係啦，咁嚟緊点样先可以结束呢场嘅疫症呢？係咪话真係大家要有一个疫苗，有效嘅疫苗广泛打晒啦，大家有晒抗体啦，即係好似头先教授所讲，咁先至会对呢个疫症带嚟一个终结呢？ 按照学者专家嘅睇法就要咁啦，要等疫苗出嚟，大家打晒真正嘅群体免疫先有机会咁做。但问题疫苗所产生的问题有可能跟我们第一节谈的社区检测有同样的效果。究竟公众在香港来讲信不信疫苗呢？究竟会不会产生好像类似社区检测这样的争议，在执行细节啊、疫苗来源地啊、疫苗质素啊又拗一轮呢？在这个这样的政治气氛之下呢，可能又会出现多次。 系，咁因为即系而家特区政府都讲到话系即系叫做筹备紧呢个疫苗嘅，即系去到采购嘅工作啦。咁而另外咧，亦都见到其实各国咧都有，世界各国咧都有唔同嘅疫苗嘅一啲研究啊，进入一啲最后嘅阶段啦。咁其中咧，即系中国咧，早前就有啲报道就话咧系原来已经启动咗试验期疫苗嘅一啲注射啊。咁同埋亦都有啲系要去海外工作嘅中资企业员工等等咧，已经系有接种呢个嘅中国方面所研发嘅疫苗噶啦。咁嚟紧会唔会话都可能香港咧都好快有即系呢啲嘅疫苗可能会去采购到翻嚟咧？咁但系跟住落嚟嘅就好似陈志杰所讲嘅问题啦，啊，究竟大家打定唔打咧？对呢个嘅疫苗咧，又有几大信心咧？咁 到时先至评论到啦。究竟系边个边间药厂嘅疫苗来源地喺边度？点样运过嚟？咁啊，真系依家都冇资讯去评论噶啦。 相信都会即系引嚟好多嘅即系争议啦。好啦，我哋电话1872311，不如都听大家点样睇啊？电话旁边有听众雷女士喺度。 你好啊，两位。 你好，请讲。 我又觉得咧，即系香港人真系好奇怪。我成日觉得咧，打唔打你就自己决定啦，就唔好咩都赖林郑啦。咁我记得咧，即系未喺今次话有得即系全民可以去检查之前咧，咁啊，你个电台都好多人打上嚟噶啦，又话好想去检查，但系又好贵啊，私家圈又 book 唔到啊，又成日喺度嘈。咁而家有啦，我又覺得其實就唔使聽咁多專家講嘢嘅，你覺得專家定於律師咁，梗有得打噶，雙方都話有得打噶，咁你拗嚟拗去嘅，其實就真係冇意思。你睇下你覺得自己，你有冇需要去做咯？你有咪去做咯，系咪先？咁你又去衡量下个风险咯。咁你又好惊，我又惊去到仲俾人传染，做乜嘢咁样？咁如果系咁咧，就真系我都帮你唔到。如果你又讲乜心理病。是不是啊？我觉得呢真的不可以什么都赖林郑咯。 雷女士，你自己会不会做这个普及检测啊？ 我觉得如果我觉得那是不舒服，那 我都会去做的。但如果我觉得我排又没有出过街啊，成那我可能不去做咯。但起码我不会赖人先咯。我其实很想做的，私家院又排晒队啊，又几千蚊啊，又好贵啊，又成这样。那现在起码不用钱了。是咪啊？咁你个人都个人嘅原因，惊定唔惊啊？真系如果你咁问啊，即系700万人，可能真系有600万个意见。 系咪？我成日觉得你最紧要你自己觉得你需唔需要咯。 OK， 好啊，多谢晒梁女士。不过头先所讲，阿梁女士都有可能有少少都需要去补充翻嘅，因为呢个嘅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咧，就俾一啲成年人士同埋咧就系冇病征嘅人士。去到咧做呢个嘅检测嘅，咁其实如果有病征的话咧，系应该要去睇医生咧，就系即系去到从即系医护方面咧，去到攞到呢啲检测嘅试剂吓，去到做检测嘅。咁我哋继续听听众电话啦，有张先生喺度啊，张先生 你好， 啊 hello， 你好，请讲啦。 啊咁啊，关于呢个嘅全民做呢个检测咧，我其实支持嘅，因为就我自己睇嚟咧，我就想从唔知呢个角度啱唔啱，就系话咧，假设好似你得咗某个胃病，咁佢都系会反复发作啊咁样，你就算呢头食完药好咗啦，咁你下次发作系咪你唔睇咧？咁可能你都会继续睇翻好佢啦，系咪？咁好似之前有啲专家嘅意见都系话，哦，你因为嗰个听众啊，佢话你就算做咗呢个核酸之后，下次你又有翻咧，咁又点啊？所以我就好明白他们这种逻辑的话呢，那是不是就是假设有个正常那位33岁的先生呢，他再次感染，那他第一次治愈了，那他现在第二次感染，他甚至还有第三次感染的可能，他是不是在第二次感染了之后呢，他就不再去做呢，他有得他在拖算了，就是等他顺其自然的顺其自然就算了。所以呢，我就其实呢想讲就是，我覺得全港市民咧都應該係要支持政府嘅呢個做法嘅。首先咧，我覺得咧政府做呢、這個為大家提出呢個做核酸嘅呢個諗法咧，佢個目的係乜嘢咧？唔通佢個目的就係想增加嗰啲市民嘅負擔，定係政府得閒嗰頭冇嘢做咧？因為可能我哋冇諗到咧，其實喺香港周邊甚至大陸啊，或者而家嘅韓國啊，佢哋都不停咁喺度反覆緊嘅呢個而在我睇嚟咧，可能就係政府方面嘅鬆懈導致嘅，所以咧我就希望咧大家可以踴躍啲去做咯，盡量去做。 阿張生，你自己會唔會做啊？ 我一定要去做， 係嘛？好啊。好，多谢晒张先生嘅意见啦。咁都听到即系两位系都支持呢个检测计划啦，同嘅市民啦。咁其实我谂即系都有唔同嘅意见嘅，即系视乎你认为呢个检测嘅目的系乜嘢啦，又或者系你信任呢个检测嘅计划有几多啦，系嘛？ 系，其实检测都仲有余地，因为今次系自愿嘅全民检测，同埋虽然话目的要揾出社区隐形病人，咁但系始终自愿嘅，大家可以选择。但当若干时间之后的疫苗全民注射就不是这样的了。因为疫苗真的要人人打才达到群体免疫的。刚才专家都讲了，有些打有些不打呢，那那个传播链还在这里。我相信现在检测的争议都有啦，那当然是听众觉得啱的，自己行为风险做啦，那我承认现在都是有得做的，最少是。咁但到去到譬如若干年后、半年至一年后，当有疫苗出现，全民注射疫苗嗰个嘅争议就更加大，因为真係要等人打，一啲打一啲唔打係影响个效果嘅会。 嗯，咁到时啊，再同大家 再有资讯再评论下啦， 係啦，即到时再同大家倾啦。休息一阵先，转头呢返嚟倾另一个话题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香港健康码的运作会是怎样？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主要就是方便市民作出入境之用的。咁当个疫情稳定的时候咧，就会有序开关。坊间就讲话会不会要嚟做追踪或者记录行踪啊？又或者先至可以出入我哋香港的公共场所？我哋谂都冇谂过。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普及社区检测计划9月1号开始了。星期六问责就请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每日那个能力上是想着预计是做到多少的？ 我们都是希望可以点都有几十万，但是当然你说每日是不是有几十万人来呢，这个都是很难去定一个目标的，因为呢都不知道市民的反应，我都希望市民可以为己为人参与。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阿女啊，我哋咁早起身开电脑打机唔返学啊。 而家网上学习啊嘛，我想跟堂啦。你入晒镜，我啲同学仲同你讲早晨添啊。 疫情下学生哥都要对住个mon开学。 同学仔又可以点样适应？ 我陈浩之， 我何立燕，还会找一班嘉宾和大家一起准备开学。 星期日黄昏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逆流教室。 细杰，你望下个天嗰嚿云啦，你觉得似乜嘢啊？ 佢似你屋企只狗狗喎、啊，瑞文。 唔系啊，个云话俾我哋知似要落大雨啊，有冇带遮啫？ 嘿，你咪乱估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天文台嘅团队，讲下云同大气嘅光学现象，到时学嘢啦。 而我就会同大家介绍下乜嘢植物可以做皮革呢？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7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志杰喺度。嗱，陈志杰啊，同你倾倾咧，关于系北角嘅皇都戏院啦吓。嗱，呢个皇都戏院咧喺北角咧就系坐落咗超过60年啦。咁、之前咧系俾古之会咧就评为咧一级历史建筑嘅。咁、最新嘅发展系乜嘢咧？咁大家都关注到佢究竟个命运系点啦？佢有冇一个嘅保育嘅方案啦？定系将来佢会系变成咩样咧？最新嘅发展咧就系、是。发展商新世界咧就系、是申请强拍，并且咧就喺寻日获得土地审裁处咧去到批准嘅。新世界咧就曾经讲过话会保留翻皇都戏院嘅精髓，但系咧就未见到任何嘅呢啲保育方案。究竟将来会系点咧？陈志杰有冇啲咩嘅期望啊？ 咁保育成为香港嘅议题都十几年啦吓，我印象系2006-2007年嘅天星皇后码头就比较全民关注啦，但再早啲2003年湾仔嘅喜帖街咧，亦都系比较系公众注目，即系保育。咁保育其实系一个得意嘅概念嚟嘅，原本系自然生态野生动物嘅保育，咁将呢个字移植咗去市区里边或者系人类嘅社区里边，就住啲建筑物啦、集体回忆啦。生活啦，就睇下点样保持翻原有嘅生活方式吓。咁所以呢个保育嘅争议都由2003年、2006-2007年嘅2003年嘅湾仔叠街，2006-2007年嘅天星皇后码头，咁都持续咁落去到依家皇都戏院。但系有一个要注意就系话，究竟社会都真系好老土地讲点平衡吓？咁社会需要有几多嘅博物馆？如果唔做博物馆嘅话，点样咩叫做活化呢？为之吓，点样可以令到呢个有历史价值嘅建筑物继续可以成为社区嘅一部分，而唔系要注资落去救佢做博物馆咧？咁都系一个几多嘅争议嚟嘅。 嗱，睇翻呢個皇都戲院咧，即係因為點解會受到大家嘅注目咧？因為其實佢有好多即係歷史嘅背景喺嗰度啦。咁佢曾經咧都係做過一個啲嘅表演舞台啦。咁有好多亦都係做過戲院啦。咁有好多即係著名嘅一啲國語片啊、粵語片啊，即係可能大家都熟悉嘅李小龍啊、許氏兄弟啊呢啲嘅經典作品咧，都試過喺呢個皇都戲院嗰度係放映過啦。亦都有好多嘅巨星咧，係曾經喺呢個嘅皇都戲院。嘅舞台度演出过，而戏院嘅顶部咧，亦都有个拱桥式嘅建筑啊，同埋一啲嘅外墙嘅浮雕咧，亦都系非常之有呢个历史嘅价值嘅。咁但系大家就关注啊，究竟啊，即系呢个嘅皇都戏院嘅将来会系点样咧吓？不如我哋都请一位嘉宾一齐倾下啦。咁啊，电话旁边就有活现香港嘅创办人陈志远啊，陈志远你好。 系， 阿坡你好， 你好。嗱，你哋就关注咗呢个皇都戏院好一段嘅时间啦，吓，亦都做咗好多嘅一啲导赏团啦，去到介绍呢个皇都戏院。其实咧，即系嚟紧呢个保育嘅方法，你哋会有啲咩嘅建议啊？ 嗱，我谂主要有三方面啦，即系第一就系嗰个外形，即系嚟你睇佢嗰个由外面望出去嘅时候，嗰啲最重要嘅特征可唔可以保留？即係一嚟就固然嗰個成棟嘅建築要保留啦，咁同埋例如佢你頭先有講過啦，那個 Parmus 線型嘅橫架啦，前面個浮雕啦，同埋都係一啲成個建築比較標誌性嘅部分咧，其實係需要去特別去保留，同埋諗下點樣去將佢所謂修復啦。咁第二就係成個淨係保留個外殼其實冇用嘅，佢裡面嘅一啲間隔亦都係需要去比較原汁原味保留嘅，即係 它是原本是一個所謂單棟式裡面沒有柱的一個表演場地，咁所以其實當如果活化的時候呢，其實這個是它原本的結構最核心的部分，咁所以其實那一部個部分可不可以保留呢，會是第二個重點。咁第三就是話好似你所講那個整個建築留咗，其實係一個軀殼嚟嘅，即係你點樣俾佢一個新嘅生命，其實係更加緊要，亦都係而家我哋講歷史建築活化嗰、那個嗰、那個嘅精髓。如果因為成個經濟咧同埋消費行為嘅改變，咁令到呢啲所謂單棟式嘅戲院唔能夠生存，咁所以如果你叫佢做返呢啲咁嘅單棟式嘅戲院，佢其實今時今日未必生存到嘅。咁我哋點樣將佢去轉變啦，即係去迎合返而家呢個社會嘅實際需要，而令到嗰個嘅建築其實可以不斷持續地有一個所謂嘅生命力。咁亦都係呢個就第三個嗰、那個重點。咁所以基本上我哋講緊而家我哋關注啦，即係呢個呢棟嘅港島最舊嘅一棟單棟式嘅建築嘅嗰個命運，其實我哋就主要係依三個嘅重要嘅考慮咯。 係，你點樣理解今次即係新世界去申請強拍咧？咁而佢哋咧就係話會有保育啦，不過咧就未有保育方案。咁其實公眾對於佢哋都會有啲嘅期望啦，或者即係都關注到佢哋會唔會去到真係做到一個即係有價值嘅一個保育方案？你點樣睇咧？ 嗱，就私人建築就即係香港大概七成係私人嘅建築啦。咁其實即係變咗我哋點樣去令到私人嘅業主去主動去保育，係即係一個我哋香港要諗嘅課題嘅。咁尤其是呢個項目應該係講緊私人建築，如果牽涉保育嘅，應該係最大嘅項目嚟啦。即係以我所知，咁所以其實當中嗰、那個嘅過程，尤其是個法律過程，係幾繁複嘅，即係繁複過我哋之前去所接觸嘅，即係同埋真係你真係要歸一咗個業權，其實先至真係可以去決定。咁我哋一直以嚟都好關注呢棟建築嘅命運。咁其實我哋都有同地產商去溝通啦，即係我哋去同佢去表示，其實民間嗰個嘅呼聲啦，希望係比較係一個比較高水平嘅保育，尤其是外面嘅浮雕、飛拱同埋裡面個間隔，其實呢個係即係要保育到呢啲嘅神水，先至大家先收貨嘅。咁我哋所接觸嘅其實個反應都正面嘅，咁但係就即係我諗遲啲，即係佢哋會有佢嘅公佈啦。 嗯，其實咧呢、這個皇都戲院咧，佢係咪應該都仲有啲嘅商户喺呢個地方噶？咁其實你有冇了解佢哋嘅情況咧？咁如果即係強拍嘅過咗之後，咁佢哋又點樣打算咧？ 嗱，我哋之前其實有聯絡過嗰啲商户嘅，咁其實多數都因為有啲就老嘅商户咧，其實佢哋都想退休嘅，即係咁，所以其實呢個時候就順便當埋退休啦。咁另外就好多都係租户，其實佢都應該安排咗一啲嘅都搬走咗，所以其實而家裡面我哋所知剩翻租户，其實真係得翻一兩個嘅啫，其實咁，所以就我哋所知道其實就即係佢哋都準備走噶啦，同埋都即係好多真係想退休啦。其實 係啊，波啊，其實頭先都講到啦，香港有七成嘅建築物都係私人業權持有，咁但係香港都係一個好有地產價值嘅城市嚇，咁變咗呢個少少嘅矛盾都會存在喺度噶啦。咁今次不過經驗有冇方法可以試下複製喺其他社區？點樣有誘因令到發展商甚至乎係私人業主係有動機去保育嘅咧？係 我諗有兩個方案啦，即係第一就依、這個個民間係要有一個比較大嘅呼聲啦，即係去關注，因為例如同生態同埋啲動物嘅保育其實好唔同嘅，因為即係建築物真係死嘅，佢唔會同你講嘢噶嘛。咁即係佢可能喺你個社區存在，但係你未必特別去關心佢。咁以往就係、是就住呢啲嘅舊建築，往往都係比較遲嘅時候，即係知道要拆啦，或者已經做咗個決定要拆啦，咁所以先至民間先可以有個呼聲。咁但係往往嗰個價又比較遲嘅。咁今次係比較相對嚟講比較早啦。咁同埋即係同埋亦都係因為個建築本身係好戲院啊嘛，即係好多人都有佢嗰個經驗，同埋真係去睇過戲嘅。咁變咗 依类嘅建筑相对嚟讲，大家嘅感情其实系丰富啲嘅，咁所以所牵引嘅公众关注就会比较大啦。咁第二就我谂我哋都要有一个教育嘅过程，或者一个所谓游说嘅过程，要话俾私人建筑嘅历史建筑嘅业主听，其实旧建筑系宝嚟嘅，即系佢可能佢你最直接可能拆咗佢起高过你，可能赚最多嘅钱。咁咧，其實佢留住一啲嘅舊建築，其實佢有個社會價值，佢可以係一個品味嘅彰顯，佢可以係將來亦都係一個可能好長遠，可以當係一個所謂如果做得好啦，即係活化得好嘅時候，其實佢都可以吸引好多嘅人，其實有另外一個嘅價值。其實我哋都要開始比較話俾啲業主聽啦，即係無論係大細。建啲歷史建築嘅業主聽，其實你手頭上面係攞住最珍貴嘅寶藏，同埋其實對於成個香港嚟講，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所謂嘅文化資產嚟嘅。咁呢個係唔應該去好輕率地去拆咗佢嘅。 係啦，鋪華講緊保育價值都有佢幾得意嘅，好多係模型或者係生活嘅價值嘅。咁我哋好难纯粹用历史故仔或者系建筑物的艺术价值去评价，譬如话都有民间团体关注，例如青山道加顿嗰度大厦啦吓，咁当然个大厦睇嚟四四方方冇乜嘢，咁不过嗰个加顿嗰个 logo 啊，真系都几多人认得佢。咁又或者最近九龙城广场拆啦，咁当拆嘅时候先发现，原来你拆啦，咁就真系有啲争议喺里边吓。咁但系呢啲教育工作可以点做呢？尤其是保育价值系一个比较真系模型及抽象的价值，会唔会系咁呢？ 嗱，我谂系真系一个持之以恒嘅，即系好似阿志杰你讲，由天星皇后开始啦，即系其实我谂不断一个接一个嘅保育议题出嚟嘅时候，其实都系一种最好嘅宣传同埋教育嘅工作嚟嘅，即系如果我哋比起十几年前嘅时候，即系我哋对于旧建筑嘅感情同埋保育嘅意识，其实真系差天共地嘅。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就话，其实我哋都我哋成日讲话，即系要留住香港最好嘅嘢。好多嘅后生仔都觉得我哋需要保留住香港嘅一啲所谓嘅神髓同埋一啲嘅重要嘅东西啦，唔好流失。其实建筑系其中一个。一啲後生即係比較年輕人，其實都應該可以去關注嘅東西嚟嘅，因為即係成個城市唔係淨係成個城市可能撇除好多政治嘅嘢，但係其實好多嘅文化、建築、古蹟、社區都係一啲所謂香港獨有嘅本土文化啦。咁而係值得去大家佢哋去花多啲嘅時間去認識同埋了解，甚至乎真係參與保育嘅。 嗯，仲有只一分钟时间啦。嗱，今次咧即系新世界都有问过唔同嘅专家啊，去到或者邀请一啲嘅社区人士咧嚟做一啲嘅社区活动顾问啊。你觉得其实呢个案例啊，睇得出其实依家香港嗰个嘅保育喺商界同埋咧社区团体之间嗰个互动系咪同以前啲个案有啲唔同咧？ 嗱，我谂成个社会个民情都变咗啦，即系大家对于成个城市空间点样规划，啲古迹点样保留，甚至乎成个所谓嘅社区历史点样诠释，大家都好踊跃，而家系即系比较主动去了解嘅。咁变咗以前嗰种比较系真系，例如我系个地产商，我系个业主，我就决定晒呢栋嘢应该系点业唔同附近。成個周邊所有人傾偈咧，其實呢套模式已經唔可行噶啦。 Okay. 好，時間關係，同陳志遠傾到呢度先啦，多謝你啊！就係活現香港嘅創辦人，節目亦都嚟到呢度啦，拜拜。